完结，共检查9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一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发出强制检测令。截至今日凌晨1点，大约39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另外，政府希望武应门的20多户居民在看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会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联同多名司局长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出发前在机场被问到香港代表团会否有机会和国家领导人会面，他回应说不清楚安排。早上在机场准备出发上京的人士包括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廉政专员白允禄、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前任及现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和谭慧珠、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西、大屿山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5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7点，升9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73，瑞士法郎8.45，欧元系5.882，加元6.304，新西兰元5.484，欧元9.256。每百日元兑港元7.0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2点，跌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11美元，卖出177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一啲水浸啊，同埋山泥倾泻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咗水浸先啦，屯门赤立角隧道啊，即系屯赤隧道啦，去屯门方向，咁啊较早前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屯门方向咧就封咗慢线，去机场方向咧就封咗快线噶。咁不过交通咧都系暂时未有挤塞噶。咁啊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嘅屯赤隧道咯。去翻屯門方向封咗慢線，去機場方向快線咧就需要封閉。咁另外去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公鵪路一段咧就水浸，咁所以影響到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公鵪路一帶咧就擠塞。咁由於受山泥傾瀉影響，摩星嶺道來回方向近住翠峰台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啊！摩星嶺道來回方向近住翠輝台啊，近住翠輝台一段咧就要全線封閉，咁一帶咧都係比較擠塞。咁另外，大嶼山嘅嶼南道來回方向近住大嶼山南分區總部對出啦，都係全線封閉，來回方向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就係、是、大嶼山嘅嶼南道來回方向近住大嶼山南分區總部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而红隧的九龙去香港就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 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啊、，Sarah 李丽蓉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哎、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开始了。 早晨，就是风雨强。 哇，好了、 黑色背景嘅信号咧，喺呢个悬挂紧啊！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朝11点，今朝真系大雨滂沱啊！ 系啊，我今日翻嚟嘅时候还好啊，因为我早啊，咁、所以咧，我翻嚟嘅时候应该就系大约系黄雨嘅时候，冇错，黄平平喎，系啦。跟住我一路翻紧嚟嘅时候咧，就跟住就听到佢系挂咗红雨，咁就黑雨啦。 哦 ，OK， 我咧就系、是、今朝本来咧要接呢个小朋友翻学嘅，咁啊落到看间嗰度先睇到啊，好彩佢即系而家好多大厦嗰啲座头都好嘅，即系好 update 啊，挂咗。个牌红雨咁啊，咦红雨 唔使翻 咯，唔使翻 喎，系啊，正 咯，系啦，咁啊，即系马老师今朝嚟翻嚟有冇问题咧？ 我绝对冇问题，不过我考虑咗一下的士、地铁、的士、地铁， 点解要考虑咧？ 的士呢我怕在公主道塞车， 因为路面交通 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水浸啊， 系啊，地铁咧就。我又驚去到呢一個轉九龍塘轉 van 仔咧，都又係塞車，同埋冇車。 你啲叫咩？船頭驚鬼，船尾驚 車。係 的士你又驚，地鐵又驚，不如翻去瞓覺。 所以今日著到好似去參加葬禮咁，你覺唔覺得？ 覺得。 好，謝禮。 希望今日大家翻工嚇，唔使翻學啦。今日翻工嘅朋友們咧，好似話有啲朋友，哎呀，翻到先講黑雨，唉，人生就係咁噶啦。 唔使擔心，有我哋陪住你啊嚇。直至到今日晏晝嘅1点都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 今日多云啊，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97%。我哋带嚟有 Aaron 郭富城 嘅早晨。 大雨倾沙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作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未变。 斜斜大雨，仿佛心中泪水制造，怎去撑起雨伞仍如倾刺刀，从前热爱真不舍得画出句号，偏在不可见面我苦恼，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做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 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舞，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为何像一张刀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未感到，要惩罚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说不出说不出的后悔，为何像一张刀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未感到，要惩罚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以前咧落雨嘅时候咧，最多嘅画面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就系咧，当你咧喺你公司嘅洗手间啦，或者公众洗手间啦，咁如果你翻工就是公司嘅，多数就系见到呢一啲哥哥仔啊，喺度除晒嗰啲物咧，喺 吹物啊， 吹物，即系你喺侧边咧，你喺度洗手，点解隐隐闻到一阵脚味啊？咁即系唔系笑人啦，即系呢样嘢咧，又都系翻工嘅一个叫不方便之处，就系当你翻工过程，你即系有啲地方湿咗，譬如物啊、鞋啊。敷啊难搞啦，唔通你除咗条裤嚟吹咩？ 喺类似咧就会见到一个画面嘅，就系大家都用一个吹手机喺度吹干啲头发咯。 哦，系啊， 系啊，一定系嗰个吹手机 咁样，就整乜养翻干佢，好狼狈啊！ 我今头先咪我落到楼下大厦看更咧，见到佢挂咗嗰个红色嘅，我见到个看更除晒衫咧，剩低一个背心咧，嗰个阿叔 好似喺屋企， 我突然间咦？咩肉白相见到嗰个阿叔，心谂啊， 佢湿晒， 因为佢湿晒咯，因为 翻嚟嘅时候 佢翻早间噶嘛， 哦，咁唔系翻到去先至会着嗰一件 uniform 嘅咩？ 我唔知啊，即系总之佢湿咗咯，咁啊除咗件外面衫， 好性感啊！ 系啊， 从来都未见过咁样，系咪？性感 梁山伯，梁山伯足金台。 我想问下佢件背心有冇穿窿啊？通常阿叔啲背心， 我唔好意思望得咁 穿唔穿窿都一定黄黄地啦， 黄黄地，褪褪地色，窿仔啊两个， 个窿系先喺后面出现先嘅。 不过真系嘅，今日咧翻工咧，可能都会有好多呢啲咁嘅画面出 嚟， 狼狈画面系，因为即系。好大雨啊！頭先好似佢哥話齋，斜嘅啲雨係咁， 基本上係你就算點樣攞遮咩都好嘅話，我覺得咧都遮唔到噶啦，因為佢係四方八面咁嚟啊嘛，係咪？有好多紅嘢。 所以咧，我想問下咧，阿威，你有冇著過誒嗰啲叫雨鞋、水鞋？ 水鞋啊， 或者叫雨靴啊嘛？ 係啊，我好中意嗰啲鞋嘅。 有一段時間，其實啲女仔咧當係 fashion 咁著， 係啊， 又靚咁著咯， 好焗腳， 唔得㗎，臭㗎， 好臭。 同埋翻到公司咪除咯，買到佢嗰啲真係好貼身嗰啲。你知唔知咧？系人哋要人哋帮我除噶， 扯佢出嚟啊！ 因为佢系住住嘛， 哦系啊， 系啊，着咗一日嘅话，啲你出咗汗啊嘛，跟住咧里面系会住住咧，跟住有人帮你扯先可以咧。 边 我想问下， 边个肯帮你掹啊？ 你翻到 office 咪除咗唔得咩？ 除唔到啊！人哋话 office 我咪就系话喺 office 你除唔到咯，即系你翻到屋企嘅时候， 你 已经住咗一日， 明唔明？ 系啊，其实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 嘅，好似倪匡先生咁样讲一轮嘢，你都唔讲，乜乜讲乜嘢？ 对长辈要尊敬啊！ 我知道对佢要尊敬，但系呢个亦都无不敬，因为我真系完全唔知。你都笑啦！嗰阵时候睇佢今夜不设防，一到佢讲嘢就要 咩嘢？你知佢上唔上？ 咁你有冇雨褛啊？ 雨褛而家冇，以前系有嘅。 我试过即系偷我爸爸嗰啲雨褛啊、羽毛咧。 点解要偷啊？ 佢啊嘛嗰啲嘢， 点解佢唔买俾你啊？ 我细路仔 有得个林容， 佢阿爸真系好锡佢， 好锡佢， 佢阿爸真锡， 梗系啦。 我都觉得奇怪， 快啲揼住死鬼咗佢书，肺炎。 哇！你咁样嘅， 唔系点解你最简单嘅嘢，叫你翻学又唔俾雨褛你啫？我 系 唔明， 又唔俾水鞋佢啦，系咪？ 佢系咪唔记得咗你呢个仔？其实 佢直接唔记得家族里面有呢个马小强呢个人，定 系 佢选择忘记？我选择忘记， 选择 忘记，算啦，当冇生过， 睇唔到当叉烧过， 当叉烧食咗算。 咁你抽咗佢嗰个鱼篓啦， 结果系我即系我谂住好型啊嘛，特别嗰啲羽毛咧，僆仔。 咁你抽咗之后，佢点翻工？ 你又話知佢啦，但係因為我翻學、 啊，你兩個真係真係愛到愛到一個點啊！真係相敬如賓啊！真係 翻學咧，最後咧唔見咗頂帽， 點解嘅？ 俾啲同學仔玩啊，攞嚟踢嚟踢去啊！嗰陣時係冇同學著雨褸大帽。 你講嗰啲大年紀嗰啲咧，係咪就係啲灰色嗰只啊？ 黑色嗰啲啦， 係啦，黑色嗰 啲好型啊嘛！我 係分開嘅咩？乜唔係話成件雨褸係連埋頂帽嘅咩？ 佢唔 係 嗰只。 咁你嗰啲有少少似嗰啲黑福爾摩斯嗰啲 衫。係啊，好型啊！所以我咪偷嚟著咯。 有幾型？寿衣都好型 啊！ 你 又唔着翻嚟寿衣？ 寿衣好型噶，成件黑色噶， 都几好噶，我都要拣噶。有时 我拣件俾你， 俾啲先人咧。 拣 件俾你，我都揾 噶，唔好 拣件有牌子。 其实咧，即系如果而家当打工仔啦吓，譬如翻工咁样，你面对今日咁嘅日子，我有少少即系自己嘅 tips 嘅，我自己啫吓，因为个人嘅方法唔同。如果你又唔想咁烦，要带一啲嘅干衫翻去换咧，因为你湿咗咧，你真 系 好冇 mood 做嘢噶， 系啊， 同埋好容易病噶，因为你公司啲冷氣咧好凍噶嘛，係咪？咁我就會 佢就凍， 我就會帶一件咧好薄好薄嘅風褸，即係嗰啲一鋸鋸得埋嘅。咁然之後咧就喺你要踏入嗰個雨中嘅時候咧，著咗件風褸先，即係保護住入邊。咁你翻到公司，你除咗件風褸，咁理論上起碼你個上半身係乾嘅。我 唔知係咪因為個個都係咁咧，即係嗰件風褸應該就係落雨啊、風雨飄搖嘅時候咧，日子你拎翻嚟，你一揚出嚟嘅時候咧，係個個都有一陣味嘅。即 系 起码你可能摆咗喺你个袋 嗰度，系 嘛？ 好耐 系啦，由上次落雨到今次落雨，你先至会有用嘅。所以其实个个一养出嚟， 你有冇呢啲风褛啊？ 我有嘅，但 系好悭地方 噶嘛。 一鋸埋就已经系一个手掌咁细。 你知唔知而家有嗰种风褛咧？基本上咧，佢有个袋嘅，嗰个袋其实系黐埋落去你件衫度嘅。 不过 懒咧，系好好嘅设计。 懒接啫，系嘅。 系啊，就系佢鋸埋之后嘅，跟住佢有一个位咧，俾你一反就成。 知唔知我哋讲咩啊？ 你唔知我哋讲咩？ 但系因为我都买过呢啲啊，唔得啊。贪平三十几蚊，着完除咗之后成手湿晒，因为佢系透气，透到咧 三十几蚊。 佢真系七黑强嚟噶，嗬？ 系啊， 买条风褛都俾人呃嘅， 冇错啊， 风褛啫，佢呃得你几多钱咧？ 黄雨黄雨都唔得啊， 成身湿晒， 黑雨 着完除咗之后又成身湿晒， 真系湿晒。 你知唔知乜嘢人咧吸引啲咩嘢？ 我 都觉得系， 点解你撞亲系骗子嘅？ 我冇办法， 你咪 应检讨 下，点解撞亲就呃你钱？后屘你平时做得阴质嘢多， 应该系 七拉强真系七拉强， 真系吓，一阵间出去嗰时你小心啲。 我一定会， 阿雷公等你，可以等你好落怕。 其实佢 捉唔出你， 真系劈低咪揾佢。 Shattered dreams 咧有句说话叫做阿超着裤就焗住啊咁样。我记得我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咁、学做童军啦，入咗童军队，第一次咧就去呢一个长洲露营。咁嗰阵时咧就有个 scout leader 咧带住我哋啦，带咗啲童军仔，哇好兴奋啦露营啊咁样。点、知咧去到咧扎咗营嗰日开始咧已经落雨啦，落雨啦。嗰、时仲未有嗰啲叫红雨黑雨啦、但系嗰个雨势系好大嘅，咁一路落嗰晚全晚落雨，已经好即系好唔开心啦，因为你落雨你就唔可以行出去。 你冇得翻屋企噶。 吓 嗰阵时候系 露营啊， 哇， 两晚三日两夜，我仲记得三日两夜，系啦，即系你嗰两晚你都要瞓喺，即系你都要留喺个厅个厅里边，而个厅虽然话防水啫，但系当你咁样不停大雨大雨大雨，佢系会笃笃笃笃笃系咁渗咯，同埋啲水会升咗嚟噶嘛，升咗嚟咧咁就浸湿晒，因为你个背囊就咁摆喺地嘅啫嘛，全部嘢湿晒，全部衣物湿晒，个人咧就系。好似嗰啲行軍嗰啲咧，突突突突，即係坐喺度，但係全身都係濕曬咯，照揼咯， 就係等啲雨停咯。 冇停噶，一路都冇停。 你乜都冇得做噶啦，如果你咁嘅情況係嘛？ 乜都冇得玩。 係啊， 到最後好似第二日，即係好似都焗咗一晚啊喺嗰度。第二日 scout leader 就唉算啦，我哋因為我哋都細嘅，撤退啦 ，cut 咗佢。 太危險啊！ 你哋天然落雨揼就。即係 有 冇辦法啦？我哋嗰時去露營咧，有一個多手 咩叫天然落雨？ 你聽我講先，有個多手仔落緊大雨，佢話：喂，呢個 tent 即係呢個棚係咪真係防水啊？係啊，即係我哋再包多一個 shelter 喺面嗰度，係咪真係防水？係啊， 你喺乜嘢情況啊？ 落雨咯， 系我知，但系点解无端端会落雨，会有一个厅就即系其实你都系去露营， 都系露营啊。然后你亦都惊即系会落雨，就再整一个 shelter， 即系保护 住你个营。 冇错啦，佢有个多手仔就话系咪真系咁防水？系咧，佢唔好搞啦。佢咧又多手，佢真系喺个顶嗰度捽一捽。结果咧，啲水就沿住捽一捽嗰度滴落嚟。你知唔知？ 咁化学噶，捽一捽就 系会咁样嘅咩？呢个系一个科学嘅， 系啊，唔知啊，即系卅年前嗰啲帐篷就系咁样。佢不得止一路滴水，好惊好惊。于是佢又话尖寒尖冻。咁点算咧？ 呢个啱。 继续 吓，无端端尖寒尖冻吓，就 系 笃笃笃烂嘢。 即系佢觉得好冻啦。个多手仔见到点算咧？诶，俾啲白即系啲 油 去查啦。 白 X 油 查啊，好冻啊，好冻！ 点解唔俾人送佢翻去咧？ 喺个郊野度啊，柴油 系 仲衰， 点解？ 因为查啲油 湿咗嘛， 冻到 系啊， 冻到咧佢喺度震，个嘴唇又白 晒。佢应该走噶啦，唔系走意思即系送佢翻去睇医生啊？ 唔系，因为 意思佢应该死啊嘛，唔使咁快。 我惊你以为我系想讲呢个啫，我冇咁吓。 因为嗰阵时嗰啲郊野冇而家嗰啲交通咁方便啊，真系郊野嚟嘅，落个车仲要行一粒钟嗰啲啊。吓死我哋！ 咁最后点啊？ 最后攞嗱，大家都唔好瞓啦，就攞自己个睡袋包住佢，然后喺度睇住。 咁有咩分咧？不如走咯，全部人好似我 走唔到啊，冇得走啊！夜晚啊，我哋夜晚瞓觉啊，佢又 所以你 话尖寒尖冻， 所以系噶， 系 啊。 不过而家谂翻，咪都有一个体验啊！ 哦，好得意，好玩，好玩，系啊。 你嗰多手仔系咪你？ 唔系， 其实唔系啦，系咪？ 当然唔系啦， 系啊， 佢只系黑仔啫。 佢多手唔会做呢啲嘢嘅，佢多手会做第二啲嘢。 唔系督帐，唔系督帐， 即系例如啲女同学啊，咁样就边个打我咁，佢多手咯，系咪？呢啲咁样佢唔会做呢啲咁轻蔑、咁少嘅， 系同埋咁冇趣嘅嘢，佢都会做啲咁冇趣嘅嘢，系咪先？ 系啊， 帐幕有冇督咧？ 唔系督帐幕啦， 一大雨就督。 我哋几了解你，你真系个雨中感叹号啊！你真系，你系雨中感叹。 我就系冇读， 冇错。咁其实即系我谂落雨嘅话都有好多嘅，我都有一个咧，有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系非常之浪漫嘅，发生喺最近嘅啫。咁我有即系一段时间啦，咁啊成日都系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啦。咁啊点不知咧就落好大好大好大雨，然后跟住咧就我冇办法能够走啦。咁同埋嘅就系亦都唔可以俾我哋继续跑。我先知道原来咧，你知唔知道喺运动场咧，开始行雷咧，系要走噶喎。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佢赶我哋走。 雷暴警告嘛。 系啊， 好似而家咁啊，而家雷暴警告下 啦。系啊，咁点解咧？一阵间翻嚟就话俾你知究竟点解咯。 好，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八点二十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高级科学主任李炳华说，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今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雷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西、大屿山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50毫米。他说今早的雷暴相当活跃，录得云对地的闪电超过3000次。由于道路会有水浸，天气情况亦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地方暂避。天气预测方面，李炳华说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昂平360宣布，由于受恶劣天气影响，缆车服务今日上午延迟开放，在天气好转之后会尽快恢复服务。警方昨晚在机场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拘捕一名57岁中国籍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被捕人士是以停刊的《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干事冯伟光，停刊前以笔名卢峰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据了解，他当时是打算出境前往英国，他被捕后凌晨先后被押往沙田的住所和湾仔警察总部。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 Delta 的机场男地勤，在大埔新达广场兼职的女同事，她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说，根据现时资讯，基本可以确定男地勤人员在机场受感染。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社区早前没有变种病毒 Delta 的个案，而男地勤和早前三个印尼抵港人士的确诊个案基因排序相同，南地勤同相关人士当日都曾经在机场样本采集中心，因此锁定南地勤员是在机场受感染。由于 Delta 的病毒量可维持18日，他担心已引发社区传播风险，建议当局持续复检患者曾经去过地方的相关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9点，升145点。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2，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幣6.463，英磅兑美元1.388，歐元兑美元1.193，澳元兑美元0.759，新西蘭元兑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4点，跌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3美元，卖出1,77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啲山泥倾泻同埋水浸嘅地方先啦。咁先讲咧就系大屿山嘅愉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一段啦，因为山泥倾泻，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咁愉巴路线一号、二号、四号同埋廿三号咧需要暂停服务。十一号呢条路线咧就只会提供由东涌开去长沙啦，同埋由大澳开出去塘福嘅有限度服务噶。来回方向咧都仲系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大屿山的愉南道来回方向，跟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的全线因为山泥倾泻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号、二号、四号和廿三号的愉巴路线暂停服务。咁十一号呢条路线只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咁喺摩星岭道咧都有山泥倾泻，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嘅全线都系需要封闭，咁来回方向一带都系挤塞噶。就系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嘅全线，因为山泥倾泻咁需要封闭，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屯赤隧道嘅水浸咧去机场方向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嘅快线就解封，咁但系去屯门方向咧慢线仲系需要封闭噶。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因为水浸慢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咧，同样因为水浸，咁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因为水浸，咁部分嘅行车线咧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对出。隧道方面啊，咁而家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咧，就净系港岛区跑马地嘅山光道去成和道方向，近住景光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黄泥涌道，近住马场对出。咁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揸车嘅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就有啊梁继章啦，再加埋嘅就系风雨强，再加埋黑雨蕊喺呢一度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1点钟。 冇错冇错，系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咧仍然挂，雷暴警告有时限到今日12点半啊，即系离开而家仲有两个小时，咁所以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未来嘅天气都系不稳定嘅。今日多云咧，有骤雨，初时雨势好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除有数天咧，天色会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嘅。 系啦，咁上集讲到嘅就是 就係話咧，我喺上個月啦，咪開始咗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習慣，每一日咧基本上我就會去一啲就係運動場嗰度咧就會係跑步嘅。咁有一日咧我就見到出門口嘅時候咧都已誒有少少天黑黑，但係我又會覺得就係應該冇咁快落到嚟嘅。 哇！話曬你跑步啊嘛， 我都係跑30分鐘啫，應該好快嘅。我跑完我諗啲雲都未到，咁所以咧我就會有一個習慣，我就係會由我屋企踩單車去到嗰個運動場，跟住做熱身，跟住咧就跑步。 好事啊！ 好事嚟噶，因為咧全部都係一啲，譬如可能我跑，我應該話我踩緊單車翻去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熱身運動。 冇 錯，去到嘅基本上係咁，就係摁下咁，跟住我就已經可以跑噶啦。 好浪漫。 好正啊！我覺得，因為唔使錢啊嘛，仲有係咪好正先？好啦，咁跟住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就見到咧成個天咧風雲變色。 哇！ 咁跟住咧就個阿哥嘢喺度講，佢就話：同大家講聲啊，如果一陣間咧真係有個雷暴警告，阿公園嗰個阿哥真係非常之有前瞻性。佢就話：同大家講聲啊，如果一陣間，因為其實嗰日咧都係得6個人喺度跑緊步啫嘛。如果真係劈到嚟嘅話咧，大家就要走噶啦，咁樣啦。我諗住 我唔跑，但係留低得唔得 嘅？唔得， 都唔得，一定要離開嗰個地方。 佢 散。 咁 跟住收尾咧，我哋就一路喺度跑啦，冇人理啦。咁啊，跑跑下之後咧，跟住開始哇，啲雨嚟緊咯喎！佢已經走出嚟同我哋警告嘅就話：，一開 就 話你哋走啦，因為一陣間都應該都有風雷、雨電乜嘢都有噶啦。 風雷雨電， 四大天王又嚟， 都繼續冇人理佢，又繼續喺度跑。咁啊，跟住有個後生仔咧，就因為我已經喺度跑到咧，哇！真係成身都興曬。咁跟住咧，到最後尾就冇辦法啦，因為真係開始雷暴，同埋嘅就係仲係嗰啲咧，即係一閃就。咁嗰啲，即係你知道，其實佢係好近，好危險嘅。咁跟住，當我就已經走啦，但係走唔到嘛，因為我要攞車嘛，因為我嘅單車踩唔到翻嚟噶嘛。咁我唯有就我揾個地方就即係遮雨啦。咁我就喺個涼亭嗰度喺度等嘅。咁其他咧有幾個人咧都喺個涼亭嗰度喺度等嘅，先至唯一有一個機會，大家就係、喂，原來日日都有見到你喎，你嚟跑步，就喺度咧嚟啲大家喺度傾偈，係啦。但係個後生仔咧就仍然繼續喺嗰度咧，係咁跑，係咁跑， 不聽勸告。 唔聽勸告，因為可能喺個聽緊 headphone， 佢都聽唔到。咁跟住咧就阿叔冇辦法，要攞把遮就出去同佢講， 追住佢， 遮幫佢遮遮雨。 係啦，咁啊唔係，佢就一路出嚟追住佢，佢跑得快過個後生仔。 有冇加把遮俾佢啊？接力，哎，玩住力，玩把遮你。 一路追住大哥，喂，我同你講咗啦。而家開始有雷劈啦！你一定要離開。 我話俾你聽，阿伯會走得咁快，佢成日追啲人， 咪咯， 佢日日 夜跑， 日日追呢幾個茂利咧，追到佢只腳 認得佢， 佢已經係夾組腳嚟啦。 唔聽人講，跟住佢就唔得，你一定要離開呢個運動場啊！咁我就咁，佢同 即係唔好你難做啦。 我都覺得係。我跑多一個圈，我話走個陣，唔好啦，跑多一個圈， 我陪你跑 啦。係啊，唔好啊！咁佢話如果你要跑，你要快跑翻屋企。 咁又啱喎，都出咗门口话出嚟啦， 系啦，职责范围 系啦，唔 一样嘅喎。 咁跟住收尾佢就冇啦，咁啊到入边佢冷静咁就仍然继续跑，但系哇啲雨真系冇办法可以停啦，系啊，咁跟住佢就冇，咁样就跑下之后佢见都走啦。咁我哋大家就喺嗰度咧倾偈啊咁样啦，我哋足足喺嗰度凉亭嗰度咧系等咗1个钟头，啲雨先至叫做 细咗啲， 细咗啲， 系啦，咁跟住呢啲人就开始鱼贯，开始就唔得啦，攞袋啦，走啦，趁而家叫。做好啲嘅話就走啦， 你冇諗住佢停啊！呢啲可能係一日或者兩日都唔停， 係一定唔會嘅， 冇錯， 係啦，浪漫嘅時候就咁嚟啦。跟住我咧就過對 就同嗰個工人阿叔傾偈啦。 不是，工人阿叔唔得嘅，你冚唔落，個樣有少似佢。 你咪等夜少少黑啲先， 啲馬路強。 不過工人阿叔好好，佢同我講佢就話：我想唔想借把遮俾你？我就話唔好咧，我聽日我未必會嚟。我唔想因為你，我聽日要還遮，我聽日要再翻嚟，我就所以我唔使啦。我話 OK 嘅，同埋我亦都要攞車。佢就嚇你有揸車嚟做咩？自己唔早啲走啊！我唔係，我係單車。 都係一架車啊！ 都係一架車啊！ 單車都係個車 牌嚟啦。咁跟住我就揸就踩單車，一路踩入哇！啲雨又嚟啦。跟住我系全身湿晒，全个背囊湿晒，直头啲水咧系滴到咧喺个眼嗰度咧，真系睇 唔到 前边嘅，系啊，睇 唔到嘢。 但系我仍然坚持戴口罩， 梗系啦，梗系啦。 但系真系好辛苦，个口罩湿咗嘅时候咧就 贴住， 同埋你唞唔到气噶， 你唞唔到气。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咁又一路踩到喺一个红绿灯嘅时候咧，哇！我直头咧知道乜嘢系嗰啲咁嘅落水狗，系全部嘅啫，喺度揼，喺度揼喺度，但系又要等佢。 揸电单车嗰啲哥哥都系噶，其实 好惨。但系我冇咩嘛，我冇冇任何嘅嘢啊，咁我就系咁啊。 其实冇翻跌噶啦。 点知我突然之间觉得，咦？点解会停咗雨嘅？但我明明见到出边都系好嘅，跟住有一个。 哥哥就係原來咧， 擔住把遮遮你 ，exactly， 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遮遮你？ 但係你嗰陣時停咗喺度。 我停咗喺度等红绿灯 啊嘛， 哦，但系佢都你红绿灯完，你都要踩噶啦，佢都遮唔到你好耐噶。 但系就 系 喺嗰度， 佢系咪骑住你个单车尾啊？ 佢冇，佢就系嗰种咪遮埋。 佢咪遮埋我啊？ 系啊， 佢 上个单车尾。 咁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我可唔可以遮一遮你啊？佢话我见到你咁好辛苦啊，因为其实嗰个灯又真系耐咗啲嘅。咁跟住我就望一望佢嘅话咧，似乎嗰身打扮咧系有啲似系。廚師哥哥嚟嘅， 哇！ 嗰陣時候應該係落場，咁跟住咧佢就遮咗我一陣之後，咁跟住咧就到綠燈嘅時候，我就話唔該曬你啊，唔使啦，唔該曬啦，我就即刻就揸只架車就走啦。跟住我就係 一分鐘的浪漫。 每一次我一經過嗰個路口嘅時候， 就等啦，係都要等， 都望一望，即係究竟呢一個廚師哥哥會唔會有出現咧？ 如果呢個廚師哥哥 係 啦，今朝聽呢一個風騷快雲啦，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咁啊知道原來當日遮咗嗰個細路仔，突到濕曬，嗰條死靚仔原來係一個女仔，同埋係李麗蓉。係 啦，晏晝 睇佢身形 落雨，你又揸出去啦一陣。 睇佢嘅身形，仲以為係一個鄉間小子添。 咪係咯。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need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A rain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Steps up to greet me. Th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Nothing's worrying me. 所以英文究竟叫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啊，將時間帶呢一個10:48。 嗯。话说咧，我喺几年前咧喺东莞， 故事佬系啊， 系啊，就帮啲房地产公司咧就搞活动嘅。嗰阵时咧就因为佢嗰个别墅区嚟嘅，咁啊好多草地，好靓啊咁样样。佢哋久唔久咧就会搞啲叫我哋搞啲活动啊，咁啊吸引啲附近啲准业主过嚟喺度听下。通常 睇楼啊嘛， 系啦， 我都有做过。 系啦，听 啲活动啊嘛， 听完之后咧就夜晚 带你睇楼， 自助餐食嘅，咁啊中间即系玩一日啦。最主要就你拖男， 第日先车你走嘅。 我去嗰度就即刻走噶啦！ 哇，即刻走添！ 即刻走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系负责讲故仔啊？ 唔系，我负责即系搞呢件事嘅。咁咧嗱，有一样不成文嘅规矩，所有譬如话受邀嘅嘉宾，你去到一定要做完为止，先有钱收。否则如果你中途你自己走咧，就冇钱收噶啦。 嗯， 啱啊 ，OK， 合理啊。即系你未做完个 job， 你点收钱咧？ 咁嗰日咧就 起初日頭風和日麗、 嗯、 但是去到晏晝話好像有些雲、 嗯、 於是呢即大陸有一樣好處就是你一急 call 很多嘢都到了、 嗯、 即刻嚟咗一個帳篷， 嗯 坐一百人嘅裏邊，你諗下個帳篷幾大啊？即係白色嗰啲咧，好似人哋行婚禮嗰啲咧，哇，好 grand 啊！咁嗰日咧就揾咗兩個啊三個嘉賓嚟，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國內嘅一個經濟學家。講下哇，嚟緊個樓市點點點啊！即係梗係要配合一下 講啦。當然啦，冇可以叫大家都係最好買 係 啦，係啦，買別墅。咁另一個咧就係香港一個藝員嚟嘅，一男一女咁啊，準備唱歌嘅 余亞斌， 係啦。 我有做過呢啲，我做過啲 MC。 係好玩嘅，其實幾好玩嘅，幾好做嘅。 好長時間咯，我真係記得。 佢好似係四點去到六點，跟住 好長時間 就夜晚就食飯食 buffet，你唔食可以走。咁、通常咧，如果去到呢啲時間咧，我哋就會問個嘉賓，你想唔想留一晚啊？想，我哋就會安排酒店。唔想咁啊。 系咯，我咪就系话我嗰次嘅就我系有得要留一晚嘅。 哦 ，OK。 第留一晚之后，第二日先至走嘅，即系可能 artist 啊，我唔知道嗰啲即系受邀嘅嘉宾系咪咁咯。 咁嗰日咧就开始喂。好似天氣好似即係唔係好穩陣喎，咁啊 book 咗個帳篷啦。咁、通常這些呢啲咧，嗰啲大老細咧，因為嗰個集團咧，香港嗰啲上市公司嚟嘅，咁嗰個嘉賓咧都幾出名嘅，係一個經濟學家。咁佢哋咧就話嗱，叫我啊，你搞掂佢啦啊。跟住咧，因為有啲大老細嚟，佢哋都要接待嗰啲大老細。 繼續啊， 係冇人理佢。 哦，唔緊要啊。 冇 手 系，继续讲系。 咁，系嗰日咧，因为咧嗱，有逢亲有铺飞，仲系酒店安排酒店到回嘅咧，就好多人嚟。 啊， 哇，高朋满座，坐晒喺度，大家准备等食嘢。 冇 错，其实即系快讲完啦， 系啦， 就食啦。 个个都可以唔唱啦，系咪？唱少啲啦，系啊，快去食嘢啦。 系啦，于是咧，突然间个经济学家一讲嘢嘅时候咧，突然就风云变色。 哇！ 有时就系唔知点解会咁啊，成个 系啊，嚟得好快噶嘛，啲 好快， 今朝都系噶，其实 系啊，跟住就嘣落雨，首先落雨先，嘣嘣，嗰老细已经匿埋晒噶啦，即系得我喺度。咁啲人就问我点啊？咁我哋好醒目嘅，准备啲遮，就企喺个台嗰度遮住嗰个嘉宾。 我有个问题想问，如果你话真系有一个。个台咧又有啲咪啊，又成嘅话，其实 系 好危险嘅。 系啊， 应该系第一时间唔做嘅喎，系咪？因为会过电噶嘛， 铺晒啲嘢喺度啦，铺晒啲嘢喺度啦。 第一， 因为 会过电啦。 系啊。 第二，其实对嗰啲仪器都唔好，因为一揼湿晒嗰啲 mon 啊啲线咧， 玩完噶啦， 玩完 系啊， 会报销噶啦。 啱，但系咧都话咯，如果边个一起身咧就冇钱噶 啦。哦，就因为咁， 大家 都唔起 身 坐住做。 我系真噶， 我嚟咗啦嘛， 系啊，你嚟咗你起身走， 我知， 哎，你快啲搞啊，即系唱完就算噶，差唔多就叫 嗱， 你唔好讲啦， 为咗攞饭盒，劈死就劈死啦咁样，大家啲额头流紧汗嘅，你已经 系 都走啦， 开始缝拎缝能落雨嘅时候咧，咁啲阿楼下啲人咧，我见到有啲都即系走唔走好咧，咁你一走你又惊即系冇得食饭喎，嘣越落越大，跟住翻风啦，唔知点解突然间翻风。最恐怖嘅時刻就係成個棚，砰反轉咗。 哎呀， 成個咩反轉？咁跟住就已經嚇，大家都 你真係黑仔， 就走噶啦， 好黑， 因為扯咗棚。 係啊， 佢一搞嘅嘢都唔掂。 係啊， 我講真出嚟啊，以前都係啊，佢哋話咧，你叫我有活動叫我走啊，因為你一留喺度咧實落雨。 唔係因為你一走咧就好翻嘅， 係啊， 即刻放晴。 係 啊，馬小貴一腳一踏出去已經放晴。 其實應該係乜乜都唔使 call， 你就係 只要佢走就得。 上一上車。车就天就光晒啊，系咁落雨， 但 系 个帐篷都冧埋就走啦， 大家都唔走， 仲唔走啊？ 都要打电话问个老细，唔系我话事啊嘛，系嗰个老细话事。我话喂，落大雨啊！ 你即刻扮啊， 嘣嘣 嘣，对住个电话，你听下，你听下，嘣嘣嘣， 吹翻晒，即系啲人个面都歪晒噶啦，吹到，跟住， 哇！如果嗰啲咧着到靓靓啊，化晒妆嗰啲咧，着就 系 高踭鞋嗰啲， 有个歌手咪系， 就真系真系多得你。 有个时系整咗容嗰啲啊， 咦？我个鼻咧，我个鼻咧， 吹咗去边度？ 我个鼻，同我执翻个鼻。 我想问下边个整咗容啊？ 好多个都有啦，系啊，不如话边个冇？ 你都有整啦，系咪先？ 你都有啊？ 你整衰咗啫嘛， 系啊， 系失败。 贪嗰啲平嘢。你打嗰啲唔系叫煲糖，你叫做唔知煲乜嘢。 我唔讲得噶，嗰个直头系 系 名嚟 嘅。O K， 咁啊，跟住平平白流，咁啊点算咧？喂，快啲出嚟啦！因为我都揸唔到主意啊嘛，又唔系我俾钱，但系总之呢个活动我搞嘅，系咁平平白流嚟 大家你眼望我眼，喂，快啲做，跟住嗰個 那個老細點答你啫？你話打俾老細， 佢跑出嚟，佢出嚟， 佢跑出嚟點會打俾佢咧？其實。 喂，佢喺里边啊嘛，佢唔知啊嘛，佢应酬紧佢啲大老细啊嘛，匿埋喺里边，梗系饮咖啡啦。出到嚟，哇，唔得啊，真系唔得啦。哦，取消，咁取消之后，跟住啲人话点啊，食唔食嘢啊？其实大家都系等住食嘢， 都可以食嘢噶， 照食喺个会所。 但食嘢嗰个地方，日室内、室外， 室内会所嚟嘅。好，大家依家入去食嘢先啦。哇，轰声一秒钟，啲人好似蚂蚁咁样。入曬去，跟住咧個個咧就搶嘢食，真係搶。 呢、這個就有冇落雨都搶噶啦。 係啊， 蒲飛呢樣嘢咧係啊， 即係哇狂風掃落雨，嗡嗡嗡， 勁過啲風啊嘛， 掃曬之後咧，好多人望住我，因為知都係我負責噶嘛。就個口含住個叉，攞住個碟，你諗下個樣，口含多數都係唔知點解個口含住個叉，就攞住個碟望住我。 喂，出糧啦喎！ 唉、哎，喂，食嘢咯喎！即係我見到咧，就係哇，成盤咁。 喂，咁當係有冇做到個 job 啊？ 冇咯，就係、是、唔知咯。而家咪就係問佢咯。 佢 取消咧？佢取消佢 你取消啫嘛？因為你 取 消， 我人嚟咗嘛？ 我嚟咗嘛？ 有。佢話再改期，後來同嗰啲人傾，睇下係咪再嚟。 咁啊，梗係兩次噶咯喎。 係啊。真係計兩次都冇辦法，係、哦、啊，咁跟住啲人嘢食啦。最恐怖嘅時候就係個個望住我，逼到我埋牆咁滯。跟住問廚房，廚房冇啦。 哦，即 係 佢逼你就攞嘢食。 係啊， 唔夠嘢食。 下面嗰啲嘢嚟，即係著拖鞋嚟嗰啲。 喂，但Buffet你哋冇嚟諗到咁問㗎，你梗係越多啲㗎。 唉，個個都搶嘅，人哋就一碟一碟咁夾啦，佢哋成盤攞啊！你我見你一盤攞，佢有一盤攞，有啲係攞炒飯，有啲係攞龍蝦仔，當然攞炒飯 嗰啲。本來如果每人一兩嚿咧，就應該夠嘅。 你成盤攞冇辦法， 成盤 佢諗住嗰個禮拜都係食龍蝦仔㗎啦。 到最後咧，大家都見冇曬嘢，咁點咧？誒，見到一個爐喺度， 食叉咯，係咪啊？即係佢嘅意思係含住個叉嘅就係佢冇嘢食。 系啊，就望住个喂，点啊？几时有啊？ 明 系啊，咁最后咧，咦，见到个炉喺度啊，准备烧烤噶啦。跟住我哋已经通知咗里边， 攞啲面出嚟煮咯。 里边嗱，唔好搞啊，唔攞出嚟啊，就话俾佢听，透唔着炉，仲恐怖。突然间有一班人冲 入 个炉，唔系啊，自己生火。 佢估啲人食材先得噶，你生咗火， 生咗火之后咧，就焗住啦。有啲人准备冲入去厨房。 哦， 即系你谂下嗰个场面几恐怖。 其实你唔识处理，你即刻买十零廿个或者唔知有几多人啦，买一百个杯面咪派咯。杯面有几多钱啫？ 冇人制噶啦。喂，当你见到阿Yui攞咗一盘龙虾，你攞盘炒饭， 我食杯面， 你个心已经唔高兴啦。嗰啲杯面未錄都已經俾人攞曬啦，係啊！嗰次係我覺得即係雨中最恐怖嘅一幕，超恐怖。 明白明白嚇，咁即係你計劃不周咯，係咪？你應該 又係我。 喂，嗱，其實真係講真，就算唔係落雨，蒲飛咧係真係會有一啲人咧係比較冇一個叫做公德心嘅，呢個一定有，你要預埋。 啱嗱，我哋真係有預嘅，但係因為冇預到咧。啲人咁群情洶湧，嗰一刹那咧，个个都已经系兴合合噶啦。哇！佢真系你见到人哋攞成盘龙虾，你得两个。 其实阿 Yui 嗱，我唔知你有冇搞过类似嘅 function 啦，就当讨论下啦。我又冇搞过，但如果你俾我 plan 咧，我就唔会俾佢自己去攞个 buffet 咯。我可能系一碟一碟 set 晒嘅。总之你 咁我就唔系 buffet 咯。 我就话唔好搞 buffet， 我就系话唔好搞 buffet。 即系多人嘅时候唔系搞 buffet， 我觉得反而多人应该要搞 buffet。 咁点算咧？你点样解决呢一个？ 因为呢 个 场面系 有人 控制唔到啊。如果正常嘅，因為搞過正常嘅冇問題嘅。但係當你一個窮一反，大家蜂擁搶 都係七黑強嘅問題。 我都覺得係。其實蘇花，如果我哋識咗佢咁耐啊，佢每一次同我哋講嘅就係佢搞個 function 嘅有邊次係成功嘅。 由中葵 Mr. 中開始，係咪先？中葵入咗佢房之後，搞幾多嘢出嚟？ 中葵入佢間房， 中葵 一晚都冇解決咗個問題。 中葵黑啲邪嘢都唔夠佢嚟，佢仲邪過啲邪嘢。 係咪？不過其實你話咁樣講啦。我哋好多時候咧，即係落雨啊，或者係唔好天咧，要去搞 function 咧，係好閉翳嘅。但係又咁，有一啲嘅老細唔知道你信唔信，佢哋真係唔知特別條命係好嘅。因為我去過就係有某一個大公司，每一次咧，就算我哋喺夏天嘅就會搞一啲咁樣嘅嘢啦。可能係之前仲喺度掛緊三號風球，佢哋話唔使擔心。只要呢個老闆一出嚟嘅話咧，就乜嘢事都冇。我真係試過有一次係咁樣。不過嗰次咧就係之前掛一號風球，仲喺度諗緊，聽日我哋做唔做？跟住佢哋話：我哋搏一搏。 去到第二日咧，如果譬如可能一点钟我哋 on show 啦，喺十二点钟嘅时候我哋先至决定。点不知十二点钟佢个老板真系到咗现场，我哋未开始噶吓、啊，已经开始见到咧就系慢慢咧喺嗰啲嘅乌云当中嘅话咧开始有阳光。 嗯， 跟住我哋咧亦都非常之顺利咁样就完成咗成个。嗯， 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啦，所以做 show 最紧要啲。好啦，早上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镜头分析认为，伊朗的做法将令核协议谈判更加复杂。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西大屿山和南丫岛的雨量更超过15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啱收到的消息，天文台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5点，升141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77，瑞士法郎8.452，澳元是5.888，加元6.307，新西兰元5.489，欧元是9.256，每百日元对港元7.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4点，跌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1美元，卖出1,77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一啲冧山泥咧需要封路啊！咁啊，大屿山嘅屿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1号、2号、4号同埋23号咧，就要暂停服务咯。咁而路线咧11号只系提供由东涌开出至到长沙，同埋由大澳开出至到塘福嘅有限度服务啊！咁啊，大屿山嘅朋友留意啦，就系屿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另外喺港岛区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咧都系全线封闭啊。咁而家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一带咧都有特别嘅交通措施嘅，咁亦都系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受水浸影响，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咧就封咗慢线，咁较早前去机场方向都封咗路嘅，咁而家快线咧就解封啊。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咁就只系慢线封闭啦，咁暂时咧因为路面好少车啊，咁所以一带交通咧都仲系未有挤塞住噶。隧道方面，咁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正常，包括系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同埋九龙入口，而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跑马地的山光道去回成和道方向，近住景光街一段就由于水浸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黄泥涌道近住马场对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嘅婚宴啊， 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当时咧就托我某身边嘅某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帮我做个花牌啊，内容写咩？哎呀，咁都系嗰啲嘢啦。 嗯嗯， 喂，佢真系够胆死啊！同我做咗个西式嘅即系主位，你明我啊？ 明明。 当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系真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时间去到11:10啦，咁必须要提翻大家啦。咁因为咧，天文台喺呢一个11:05嘅时候咧，已经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喺11:05已经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讲下今日嘅环节啦，咁今日一阵间咧会有心理测验啦，会有呢一个故事啦。今日咧就系李婆带嚟嘅一个。片段人间啦， 系啦，系我操刀嘅今日。除此之外嘅话，仲有说文解字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一阵间嘅话咧，我哋嘅节目会越嚟越精彩嘅。当然呢个时候嘅话，亦都要交翻俾 Michael 有佢嘅妄想症。 妄想症。幸福不是拿到世界上最好的，而是珍惜你已经拥有。当你珍惜一个人，一定会感动过；当你放弃一个人，一定是失望过。做人能够看表面，日久必现原形。品情不要品随行，患难才会见真情。当人落魄的时候，才可以看清楚边个泼嘅系盆盆嘅冷水，边个捧住嘅系火火嘅担心。真正嘅朋友系喺天最黑嘅时候陪你一起等天亮嘅人。真正嘅感情系当你嘅心喺度下雨嘅时候，甘愿为你打开扇子嘅人。喺呢个世界上，为你留到最后嘅人系最少嘅，但系都系最好嘅。人往往只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才看到最美的风景。最真最好的朋友平时讲嘢可能都是最不中听的，不过遇难的时候绝对不会退缩，只会同你同舟共济。好朋友来了之后就不会再走，好缘分是不会输给时间。当你忧心的时候，边个安慰你？当你在低谷的时候，边个在你左右？懂得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懂得你的人何须解释，亦都无需解释，因为一切尽在心中。每一个人都在最信赖的人面前才可以彻底毫无防线。当你想逃出心的话，只是想讲给知心的人听，内心的苦只有懂你的人才会心知肚明。生命之中有很多的缘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缘分顺其自然就好了，不珍惜你的讲了珍惜都会离开，珍惜你的就算不讲珍惜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送给每一个 懂得我的人。 星星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听个风骚快云咧，想再同大家讲讲咧，呢个天文台喺十一点零五分咧，已经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十一点零五分嘅时候，已经改发咗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噶啦。 嗯，冇错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即刻同大家就要玩下呢个心理测验嘅时间啦。 哇，正！ 准备好啦我。 好，今日咧我哋心理测验嘅话，基本上系每一条咧都会有一个嘅即系主旨嘅。咁即系唔系话问晒所有嘅问题之后咧，咁啊可以计分诶个情况就唔系咁嘅。 嗯。 总共咧会有八条问题大问大家，咁但系只需要就系将你自己嘅答案记低吓，即系我会每一条问题咧都会有 A、B、C、D 俾你拣嘅，咁啊只需要将佢记低，一阵间咧就会话翻俾你听嘅，就系如果你拣 A 系咩意思 ，B 系咩意思， 冇问题， 如此类推，大家明白啦 嘛， 明白，明白。 好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第一个就系一个嘅童话故事嘅一啲心理测验，即系大家有睇好多嗰啲咩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等等啦，系咪？好啦，第一题。 嗰啲咁。 系啦，毛利叔叔， 我睇七个小蚁 嘅。系，又或者就系三只小猪咁样，系咪？好，请问如果你想象自己嘅情人啊，遭到呢一个魔法嘅一个诅咒，好似睡美人咁样咧，就永远沉睡啦。而且你要亲吻佢，先至能够令到佢喺沉睡之中咧，就可以苏醒过嚟嘅。你会锡佢边度咧？ 嗯。 A 眼睛，B 鼻子，C 额头，D 耳朵。 佢系我情人，佢系情人啊？定系识唔识噶？ 睡美人。 O、okay, K， 即系睡 美人唔识嘅。 我先，我觉得礼貌上咧系唔好锡人个嘴啦，系咪先？唔识噶，系咪先？即系虽然系戏里边又系锡嘴啦，我会锡佢嘅额头。 不如咁啦，想象自己嘅情人遭受到你嘅魔法， 情人 ，即系好似睡美人咁嘅情况， 系啊， 即系佢啊瞓咗喺度，跟住你要锡佢啖，系啊。 我想讲嗰啲部位，你都冇讲， 我都知道你咁谂噶啦，系啊，因为其实真系笑得好猥琐，你见到我唔想望佢，我好辛苦，我真系觉得， 跟住好猥琐咁样，我想锡佢嘅手。 咁你拣 E 咯，好冇？ 我冇， 你拣 E 咯，系咪就画其他？ 你拣 S 咯。ST 嗰个 S 额头， 额头系咪？好， 我拣额头，你又拣额头， 鼻啊， 由得佢啦，系咪啊？佢即系跟你冇死啊嘛。 但系同时，但系我惊咗个连累， 我都系咁啊。咁你拣唔拣另外一啲啊？ 我拣，我唔拣额头啦。 我都系咁。 仲有咩话？仲有咩话 ？A 眼睛 ，B 鼻子 ，C 额头 ，D 耳朵。 但好撩楞喎，嗰啲 奇怪噶， 嗰啲好奇怪喎。 你又拣唔落，由佢啦，好嘛 ？OK， 我俾翻个额头你，我锡个鼻。 即系个鼻， 唔系鼻 O K 噶，唔 后 悔，唔后悔 ，后悔啊 ！O K， 第二题喺情人嘅一张白纸上面啊，写住雨嘅部首，雨即系落雨啊，好似系今日嘅主题啊吓，请你喺佢嘅下方填上你心中想写嘅字啊，即系雨嘅部首。 我 下边有啲咩？有四个俾你拣，唔使担心。A 云，B 雾 ，C 雪 ，D 雷， 最浪漫呢我就觉得是雾的。 是 啦。 Okay, 我会揀雾。 你又揀雾。你记住写低自己。 Okay, okay, okay, 你是 B, 第一个就是揀 C, 是吗 我是雾雾是什么 ?Boy 啊。 第一雾是 Boy。 我 Boy, 是 Boy, 我 揀 雪。 第一个额头。 是。你揀雪是吗 第三个。 Okay, 好啦。第三题。如果情人送给你一个戒指你会将它戴在哪一只手指上面呢A, 食指。B 中指 ，C 无名指 ，D 小指，小指即系尾指， 我知 系啦， 我会戴尾指， 我拣食指。 哦 ，OK， 即系你系 D， 我系， 咁你系 A 食指，我都系。 几多题噶又？ 八题，总共有八题嘅啫。好，第四题，请回味一下《灰姑娘》呢一个童话故事，喺下列嘅场景当中，你对边一幕系印象同埋感动最深嘅咧？A 当仙女施展魔法。使到灰姑娘佢变成咗耀眼嘅新衫，即系嗰件好烂嘅衫变咗新衫嘅时候，你会唔会感到感动呢 B 当灰姑娘乘坐南瓜车奔往皇宫嘅时候，C 喺舞会当中，灰姑娘同好英俊嘅王子喺度起舞嘅时候，跳紧舞嘅时候，而 D 就系王子部下攞来灰姑娘嘅呢个玻璃鞋，灰姑娘嘅着上去觉得好合适。你会觉得是最感动同埋你会觉得是最记得嘅呢着鞋是 D。 我呢是 A。 你是 A。 知唔知点解呢 唔知。 由舞到有是最感动嘅。当佢、哦、因为同埋你如果你睇套戏你记得呢佢条裙系俾佢个后母呢系 destroy 咗嘛。即 系 整烂晒 佢。 佢 唔俾佢去参加舞会。 系整烂佢。佢本来呢自己扯条裙好开心㗎嘛。 佢 整烂咗佢冇。 有咩有自己整条裙㗎 佢有噶，其實好似係佢媽遺留俾佢嘅，佢加工整咗一條好靚嘅裙，佢覺得好靚啦即係當然如果有錢人覺得，都係不外如是啫咁。咁但係佢後母整爛咗，佢冇曬啦，冇曬希望。跟住個神仙幫佢將一條爛咗嘅裙，boom 變咗好靚，即係由冇到有咧。其實嗰個過程係最開心，我覺得。 明白。 後來嗰段咧戲咧，已經佢同王子跳舞，已經係一個叫做已經上咗軌道，你估到啦。所以我揀呢個。 咁小強咧？著鞋。 我知，我唔係諗住你要改，即係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你觉得呢一个系最感动啊？ 我觉得有一种， 同埋你马小强，你就咁着鞋咧，好似我谂一个阿伯咧喺个鞋铺，我着嗰对鞋咁样，即系由佢口中 讲，你唔好破坏。 由佢口中讲咧，少少浪漫，丝丝都冇。 OK， 浪漫版。 棕榈沉他千百度， 嗯， 有呢一种感觉， 啊， 一着，咦，啱，就系，是，叮， 嗯，咳着嗰个感觉，系咪？ 喂，不如咁，我想问啦，我哋系咪一路到十二点啊？我哋有冇时间可以听你讲？如果唔系，你定系你一路讲，即系我想听个时间。 嗱，件事系咁嘅，我系谂住就系问晒八条之后咧，咁，哦，我哋就可以去呢一个答半嘅新闻，跟住翻嚟嘅时候可以听一只歌，然后跟住我就会同大家去解释，好嘛？我系有计算嘅，唔使担心。 知道， okay？ 有晒 planning 嘅，可以。 planning 噶啦，你都知道我系一个好挑剔嘅人，记得嘛？上次我哋玩心理测验， 记得， 你知道我系咁样系咪？好啦，第五题，晚上个个都会发梦噶啦，而且系大家咧都会马上唔记得嘅，梦里面嘅内容亦都千奇百怪。好啦，我而家俾四大类你，咁其实你可以去谂下，最常梦见嘅系乜嘢梦境呢 ？A 从上边跌落嚟或者系堕落嘅梦， 嗯。 B 就是往上爬升或者是飞翔的梦，而 C 攻击人哋的梦，而 D 就是受人哋攻击的梦，嗯。A B C D， 我 是 B， 你是 B， 我 都 是 B， 飞， 我是死飞仔， 系咪， 嗯？ 好， 我是飞佬。 第六题，世界咧有一啲嘅即系童话故事，大家都好记得啦，例如白雪公主啦，里面嘅主角咧都会有以下嘅人物嘅。如果你喺班上面或者系团体要上台表演啦，你亦都要粉墨登场，嗯，你会做边一个角色咧？喺白雪公主里面啊，吓 A。做白雪公主 ，B 继母 ，C 白马王子，而 D 就是七个小矮人。 你似七个小矮人， 我想做白雪公主。 唔得， 你唔似咩？ 我有个肚腩嘅白雪公主都得噶，系咪先？ 我觉得我好 搞大咗个肚啊！ 嗱，童话嚟噶， 唔系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 黑雨公主，我系要拣白雪公主。 我拣白马王子啦，虽然我都唔觉得系，但我拣唔落咯，其他嗰啲。 我有拣，我拣继母。 白马王子系 C 啊嘛？ 白马王子系 C。 我拣C 啦， 我拣公主。 第七题啦，其实都可以去只歌嘅，我哋系啦。第七题，假设你迟到约会二十分钟 ，OK， 而对方一直喺度等你啊， 嗯， 你相信佢当时等你嗰时个姿做咩成个啖先？ 唔系啊，直一声啊，即系我觉得 一声 系咯，同埋头先等咁样咯，啊。OK， 佢嘅姿势或者系动作咧，究竟系会有乜嘢嘅肢体语言咧 ？A 一只手揞住口， 嗯， B 就系双臂交叉。企喺胸前，即系咁样， 即系等我嗰， 那 个， 等你，嗯，等你嘅，等你嗰个啊，嗯！你会觉得就系你会见到佢啫，因为你迟到廿分钟，佢系点嘅样咧？而 C 一只手摆喺另外一只手上面，即系其实佢就都系咁样，即系咁样企喺度啦。咁，嗯，而 D 就 系 手插口袋，嗯，即系插喺诶佢条 遮掩咁款噶 咯。系啦，咁系边个咧？ 遮掩， 遮掩，遮掩系一只啫。 双手翘胸嗰个系咩话？ 双手翘胸前嘅系 B。 B 啦， 系啦，我做多次啊吓。约会迟到二十分钟，对方喺度等你。你见到佢嘅时候，你觉得佢应该系用一个乜嘢嘅姿势等紧你咧 ？A 一只手咧就揞住把口，而 B 就系双臂交叉喺胸前，即系。即系翘住个手咁等你啦， 少少唔耐烦。 咁而 C 咧就系一只手咧就摆喺另外一只手上边，咁，嗯，而 D 咧就系手插住佢嘅口袋嘅， 嗯。 好啦，最后尾呢一题啦，请你想象 插手袋， 插手袋啦， 系 佢话系阿谢贤啊嘛， 系， okay，而到最后尾一题，请你想象你正系咧就系乘坐住呢个热气球环游世界当中，突然间气球急堕，原因咧就系，是，重量咧就过重啊！呢，个时候嘅话，你会抌低啲咩嘢咧？今呢个咧就多啲啊吓，咁啊有五个俾你拣嘅， 嗯。 A 照相机，即系你个相机 ；B 大时钟 ；C 放行李嘅大皮箱 ；D 灯 ；E 堆积如山嘅罐头。 哇！ 重复一次， 啊， 就是你坐热气球，因为过重，所以而家要掟啲嘢落去地下度啦。咁你会掟啲乜嘢呢 a 就是你的照相机 camera，B 就是大时钟 ，C 放行李的大皮箱 ，D 灯 ，E 堆积如山的罐头。 啊，抌个行李箱。 我抌个抌个钟啊！热气球搭个钟上做乜鬼啫？ 系，我同阿 Michael 一样，我都系拣 C。 梗系啦， 我有 谂 过嘅就系掉罐头，其实冇可能啊。 我哋唔系， 可能我仲要食嘢噶嘛。 冇错，系啦，我哋有谂嘢噶。 系啊，同埋灯我都唔会掉啦，因为我唔知道究竟突然间会唔会有啲咩事啊嘛。我就会咁，所以我唔会咁 掉 嘅嘢咯。 系你咁傻 嘅 啫，抌钟。 个钟 你 要 做咩？ 系啊。 其实中 呢个就你个箧里边好多嘢，罐头刀喺里边啊，傻仔。 嗱，好啦，八条问过系咪？ 冇错， 我哋翻嚟 解 晒 啦，我唔会改嘅。 到底 一阵间翻嚟就会话俾大家听嘅就系究竟咧，每一条嘅话都分别咧有一个唔同嘅答案嘅。咁亦都可以话俾你知嘅，即系究竟你自己嘅心理状况系一个点样嘅情况。 紧张。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记住吓，即系自己系拣咗啲乜嘢 A、B、C、D 啦。一阵间咧就会系翻嚟同大家咧会讲一讲噶啦。在我们的答半的新闻报告和我们天气报告之后的话就会回来跟大家讲讲心理测验的结果是什么的，不要走开。 脑海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淘尽力气，脑里始终苦恼纷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让再喘气，想知怎么恶果不会过，怎么努力的人一生拼命却又似对赌，难明白命数世界。 今日沉思者到早上十一点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十一点零五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生效近三小时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分别在清晨六点前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早上八点二十分改发黑雨。由於天文台改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根據港交所相關天氣安排，港股下午交易時段將在下午一點半開始。金銀業貿易場表示，公開喊價市場將在下午兩點開始，電子交易平台遇上買賣。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病例，分別來自廣東、雲南、四川、福建等地，單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一宗疑似病例，至今一共有91,753人染病，4,636人死亡。另外，內地新增2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的病例有2宗。澳洲悉尼涉及新冠變種病毒 Delta 的確診病例已經增至110宗，包括北領地、昆士蘭州和西澳部分地區都出現確診個案，是幾個月以來首次。聯邦政府將與各個州政府就疫情召開緊急會議。澳洲財長弗萊登伯格表示，澳洲正進入疫情新階段，形容現時是關鍵時刻，當局將確保在安全並根據醫學建議的情況下才重開國際邊境。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日前宣布將悉尼和周邊地區封鎖兩星期，直至下個月9日，多個行業都受到影響。州政府又預料當地確診數字在未來幾日將進一步上升。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系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1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9点，跌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3美元，卖出1,77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繼續同你講一啲封路嘅位置先啦。咁先講咧，就係山泥傾瀉喺大嶼山嘅嶼南道，因為山泥傾瀉，嶼南道來回方向近住大嶼山南分區總部咧嘅全線仍然需要封閉，咁影響到新大嶼山巴士咧1號、2號、4號同埋23號需要暫停服務。咁11號呢條路線咧，只會提供由東涌開去長沙同埋由大澳開去塘福嘅有限度服務噶。重複多次咧，就係嶼南道來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影响到屿巴1号、2号、4号同埋23号需要暂停服务。11号呢条路线咧就只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咧，因为水浸嘅关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慢线需要封闭。咁喺港岛区嘅摩星岭道咧，亦都因为山泥倾泻，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的全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就是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交通仲系畅顺噶，其余隧道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港岛方面咧，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跟住养和医院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是正常的。最后就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是 Sailor Moon。 吓、啊， 我是女王， 我是细佬， 我是细路， 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神光。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呢位太太， 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哦，阿梁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星期一个早上啊，十一点三十八分讲最新嘅天气先啦。咁今次大家真系要听住啦，因为咧好多嘅特别嘅天气啦，同埋有啲嘅改动啦，例如而家就红色暴雨警告上落悬挂啦，红色嘅暴雨警告上落，同埋雷暴警告有时间咧到下昼十二点半啦。另外有山泥倾泻嘅警告嘅。今日多云咧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会唔稳定啊，除咗数天天色会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嘅。翻嚟我哋就会有 心理测验时间，拆解难题。 正，加嚟有呢只，今日叫做怪物，点俾马老师听？ 长面怪物。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赤筋膜发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识唱歌嘅人同你讲，佢要唱到唔似唱歌。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拍节奏？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 时话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今次歌曲嘅唱腔，因为佢同监制想钻研到一种自言自语，唔太似唱歌，但又能够同音乐底融为一体嘅感觉。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 Hers。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孤独。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时间。头先你问咗八条嘅问题，咁啊而家咧就系同大家解策嘅时间啦。 喂，呢、這个好 紧张。 好，第一条问题嘅话咧，记得啦，就系、是、问问有关于嘅你嘅情人遭受到一啲魔法嘅诅咒嘅话，究竟你会锡佢边一度咧？仲、记唔记得你哋答咗边度啊？ 我记得，我系 A 额头。 你系唔系？你系C 额头。 我额头 C 嚟嘅。 系啦，总之你系额头啦，你啦。 我心目中嗰个你冇， 所以你拣咗鼻系咪？ 讲个鼻。 好啦，咁啊呢一个就系测你乜嘢咧？可以了解你对于嘅就系情人嘅祈求系啲乜嘢嘅，从你所亲吻嘅部分就可以知道你对情人嘅真正睇法。 哦、 好啦，咁啊，如果系拣 A 嘅眼睛就系灵魂之窗，象征住你嘅灵性，你爱佢嘅，你哋之间嘅爱情都系十分之单纯，甚至乎好似琼瑶电影所讲嘅就系纯纯的爱， 纯纯的。 我谂半点就 唔会嘅，我绝对唔会。 而 B 就系小强啦，鼻子系呼吸嘅器官，亦都系青春活力嘅来源。 诶、点解嘅？ 因为你唔唞气会屎噶嘛， 下一句先至系气肉。发展至极致嘅就系 肉 sex，、 哦、 因此、 啊、我估到啊， 你哋只不过咧系嗰啲玩伴嚟嘅啫， 肉体之外。冇任何嘅感情， 系啦，你哋只不过系因为嗰样嘢嚟去结合嘅一啲伴侣嚟噶。 嗱、唔紧要， 准啊，准啊， 系咪啊？ 准啊，系啊。 换伴唔紧要，我想问系佢换我定我换佢？ 咁就要睇下你自己啦。咁睇板到明嘅就系 有冇人想 换 你 啦？ 有冇人想换你？ 边个会想换你？ 边个想换你？ 想换走你就有嘅，系啦。咁而 C 啦，就系我同埋 Michael 就系石额头，代表住信赖同埋安全感。你同你情人之间嘅感情咧，系接近互信嘅。朋友之间嘅关系，即系又系你个 lover， 又系你个 friend。咁而拣 D 嘅耳朵就系代表住情报搜集嘅能力啊。咁你好可能咧就将佢当成自己嘅提款卡。 哦、 有冇识过呢啲朋友啊？有冇识过呢啲朋友啊？佢为咗你系同钱一齐嘅啫。你哋嘅感情咧系以经济或者系商业而结合嘅，并非系真正嘅爱情。对。咁而你拣 E 就系下巴，就系展示力量嘅部分，表示如果你提出想要分手嘅提议咧，佢就会 发晒癫， 系啦，就会打你噶啦。咁、所以咧就喺你嘅不得已之下咧，就要忍落嚟。事实上，对于呢段感情，你 系 一直在忍耐当中， 哦 而且咧恨不得快啲停止。 其实只系惊佢嘅啫， 冇错， 唔系真系中意佢。 你只系惊佢咩啫？ 冇错啦， 系啦。 试过未啊，院长？ 我 咩 我同你一齐咪系咯。其实我想飞你嘅，我惊你打我咋。我哋根本冇谂过带佢入 嚟。系啊，仲系好想打佢下巴，等佢面冇咁长系咪？好啦，第二题咁就系话喺情人嘅一张白纸上写个雨嘅部首，大家记得啦， 记得我写 得。咁其实想测乜嘢咧？你哋相爱嘅程度嘅，系啦。咁而你 系 拣雾，马小强系雪，我系拣云，我系拣 A 啊吓。相爱嘅程度咧，如果系拣云嘅咧，就系30%，表示有啲厌倦。 哦， 睇得出啦。 唔知系咪对方太平凡，有必要咧去了解个症结所在，系啦。咁啊，就系我自己面对紧呢个问题啦。咁而拣 B 嘅雾啊吓，相爱嘅程度咧得十啫。 似咗直情 exactly 一样， 表示不安。你哋之间或者系存在一啲无法解开嘅误会啊，双方咧都欠缺咗信赖感。 唔准唔准唔准唔准， 分开啦。 阿嫂唔好听，阿嫂唔好听，系玩嘅就玩嘅咋。咁而拣 C 嘅雪啦，吓相爱之道，哇，去到九十， 系咩啊？ 边个人要佢啊？ 我都系咁，系啊，好抓住马小玲啊。 嗰啲咩话叫湿手抓给泥啊？定唔知乜嘢？嗰啲叫 咩？ 有个说话 讲咩嘢啊？ 我记得有一句说话，唔知揸住湿泥啊，定唔知劈唔甩嗰啲系嘛？ 系烂泥扶上壁系嘛？ 湿手揸面粉啊！ 我未听过。 嗱，表示你哋咧系唔能够冇咗对方噶。 哇，正啊！ 咁你哋之间嘅话，亦都系有仰慕、互相有好感嘅意思吓。系啦，捉住佢唔好放啦。 知道。 咁而你拣 D 雷嘅话咧，相爱嘅程度有6%。表示你哋之间咧好似做戏咁样，虽然咧会有美好嘅第一印象，但系小心热情过后，你哋好可能咧喺感情上面咧系会起冲突噶吓。 系系 系，两位明白咩叫爱情未啊？ 唔知道。 睇你我唔明，睇你我唔明。 系肤浅。喺你嘅字典里面嘅爱情，我谂同我嘅应该有啲分别。好啦，第三题嘅就系话，如果情人送戒指俾你啦，你会戴边度啦？咁啊 ，Michael 咧？ 尾指。 尾指。 我拣食指。 系，咁啊就系你系 D 系噶，咁啊我就食指嘅就系我同你都系食指噶。 系。 相爱嘅程度系40%啊吓，不过食指系用嚟指使人嘅，对佢嚟讲嘅话，佢觉得配唔上你。 啱啊！ 而且咧，佢系等待听命于你，爱情先至有可能。 即系好似仆人咁嘅心态。 佢要听你 系啦，要听你讲。 你亦都要觉得。 其实 我话 俾你听啊， 死啦！ 尾指咧，小指咧，系传说咧系通向心脏嘅。 系。 诶，唔系，系戴结婚戒指。 No. 同君握手咧，佢哋尾指系互扣嘅。不过 anyway， 你读晒先。 诶，好啊，咁我一阵间讲下啲手指好冇？好啦，咁而 B 中指。相爱嘅程度20%啊，咁就系指头当中其实最粗同埋最长嘅，咁而且咧暗示咧就系都系喺 sex 方面嘅魅力啦吓，双方咧系有热情有余嘅话，来得快也去得快，如何可以能够维持你嘅恋情咧，先至你重要嘅课题啊吓。如果系有啲听众系拣 C 无名指嘅相爱程度，恭喜你啦，系达到90%嘅。无名指咧冇乜嘢实用嘅价值，正系代表住你哋之间嘅关系非比寻常，而双方所欠缺的咧，只系争在嘅就系噔噔结婚证书嘅啫。如果你拣呢个就恭喜你啦。 所以结婚戒指就扣喺呢个无名指啦。 无名指上嘅，咁而 D 啦就系 Michael 拣小指，相爱嘅程度嘅话咧就系60%嘅。小指代表住嘅就系咧需要他人嘅体贴同埋照顾。咁而且咧就系对佢对你嘅话系更加需要体贴嘅话咧，如果你只需要得到呢啲咁样嘅嘢嘅话，你就要好快进入情况。 Okay， 即系其实你系需要 都唔系太差嘅 ，take care 你啦。好啦，咁第四题咯噃，咁就系讲关于嘅就系灰姑娘童话故事里面边一个场景你系最深刻同埋感动嘅。咁你哋拣乜嘢？ 我拣 A。 我拣 A D， 你系 D 着玻璃鞋， 我系讲佢条裙变靓 嘅。冇错，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你系咧好愿意咧系改变嘅噃。咁而且咧就对于啲流行啊、车啊，嗱佢写嘅咋， 你加嘅 女仔啊、装潢啊一啲在外嘅事物咧，淘汰换新嘅话系不遗余力嘅，系咪好准 ？Exactly。肤浅又系， 但系咧，亦都系愿意系花大钱去做呢一啲嘢嘅。 去氹佢开心， 系唔系去氹佢开心啊，而系你中意呢啲咁嘅嘢啊。为撇开呢啲咁嘅危险因子嘅话咧，咁亦都希望咧就系希望可以戒掉一啲重视表象嘅观念，养成嘅就系工作嘅计划性，就可以逢空化吉啦。 好似系咁重着重表面， 着重表面嘅嘢系啦。你好中意为呢啲咁嘅嘢嘅话，系会花大钱嘅。好啦，咁而 B 咧就系当灰姑娘咧乘坐呢个南瓜车奔向皇宫。对于人际关系嘅积极性咧，系你嘅长处啊吓，拥有嘅就开朗、直率、易怒，但系权力欲亦都系你嘅缺点，所以你嘅危险因子就系冲动。为咗避免惹事咧，应该咧就唔好妄信权力啊，并喺动肝火之前咧，稍静下心嚟听下对方嘅嘢，咁咧对你嚟讲咧系有利无害嘅。其实我系拣呢个噶，咁而 C 咧就系、是、 你发脾气，你深呼吸先啊。 系咁喺舞会当中嘅话咧，咁就系灰姑娘咧，同埋咧就系王子咧一齐起舞啊。你嘅身体语言咧系好敏感嘅，亦都好在意自己嘅表情啊、举止啊，亦都咧就系、是、亦都系话咧你好中意表现外出风头。危险因子嘅就系表现欲过强，喺别人眼里面咧系有少少骄傲嘅。如果要改善嘅话咧，除咗要注意自己嘅举止之外，亦都要多留意别人咧嘅态度同埋待人方法啦。好啦，最后啲咯。就系、 是、 小强啦， 众里寻他千百度啊！ 冇错，你积极争取嘅一啲对唔住你咧系极中意咧就系同别人嘅沟通，不断去锻炼你嘅技术同埋技巧，因此咧同埋呢个异性嘅交往当中咧。 是容易造成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 为什么你要唱出来 的？他有机会不出，又或者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的。所以你的危险因子是异性，为避免无谓的误导，最好就是拿捏分寸，共事分明。 嗯，得，我记住先。 好啦，再有第五题了噃。发梦啦，咁如果你系发到 A 从上面跌落嚟或者堕落嘅梦咧，你系一个非常之循规蹈矩、保守而且系不善变嘅，穿着得体，赴约咧亦都绝唔会迟到，我系拣呢个，咁有责任感，得人信赖，但系反面方面嘅话咧，有啲人会觉得我有啲闷嘅，亦都系唔懂人情世故啊吓，咁而 B 啦，往上 系 啦，飞啦， 我都系， 你两个都系、自由奔放， 哦， 升翼力强。人缘好，交友广，好动，精力充沛，有大佬的气质。 呢个我保留。 我梦到阿马小强就系， 佢有嘅，佢有系啦。咁啊，为人慷慨，绝少拒绝人家的要求，亦都有勇猛冲动，但系有时缺乏慎思明辨。 嗯， 有时其实系慎思明辨。因此嘅话咧，你哋会咁样吃苦头嘅、 明白 系嘛？咁、而 C 攻击人家嘅梦啦，冷静而有利己主义者，咁而且咧就系好任性、骄纵，而且咧就系易变嘅。而且咧就系因为会吸引周围咧故意会摆架子啦，接受朋友对自己嘅阿谀奉承啦，敌视有实力嘅人，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咧，亦都巧于利用他人掩饰咧，偶有仁慈嘅动作咧，都系为咗咧人哋要赞美自己几句嘅啫。我哋都识 做好事， 要 人哋赞， 系啱唔啱？我哋识一个咩朋友噶？系啲受人攻击嘅梦，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嘅人咧，处处被动、缺乏自主啊，所以常任人摆布，对于现状或者会有啲不满啊，而对打破现状又深感犹豫，人际关系上咧好在意别人的批评，所以一些芝麻绿豆的事的话都会很烦恼的，造成一些神经质的性格。这个没人选啦。好了，第六题了，选择的角色的话是表示你和他人的共识，可以看到你的个性的。 我选白雪公主，不准笑。 正啊，白雪公主靓就靓了，但是智慧低。 啱你，啱你，得个样。 依赖强。选呢样嘢，系啊，依赖强，你嘅名就叫依赖强，好依赖人哋嘅 ，OK？ 咁啊，虽然咧，当然啦，拣佢嘅人嘅话都有啲乐观开朗啊，咁、不过咧，你都缺乏洞察力同埋警戒心。 好， 好啦，而拣继母嘅就系我啦，富创作力而妒忌心重，深谋远虑而不易轻信其他人嘅，唯我独尊，而且咧就系有时都会中意人哋阿谀奉承嘅吓，有少少嘅自大，亦都系受别人嘅联合抵制或排斥，所以要小心啲。我比较容易， 我都觉得你妒忌我。 呢样就真系冇乜 个肚腩大，妒忌你个肚腩大。 妒忌你个肚腩大。好，例如 C 就系白马王子啦，就系 Michael 啦。选王子嘅人咧，好易被外表受骗，即系人哋一嚟被外表而骗你。靓 啲就呃到我啦。 特别就系俊美嘅，或者家产啊，或者系啲名位啊咁样，你会咁样而折服嘅。系听信呢个风貌，而且咧就系以貌取人，容易受骗啊吓。对自己嘅外表咧。有啲有自卑感， 我都觉得 有少少，都有少少嘅。我觉得我再可以好啲，而家都好嘅，再可以好啲。 佢有一个动作冇做啦，而家就系抄头发。 冇错，佢而家即刻啦， 即刻又抄 啦。好啦，拣七个小矮人嘅咧，就系人系虽然咧人咧就好慈善啦，常有好心不得。好暴不知感啊，有菩薩心腸啦，總之咁講啦，樂善好施啦，樹敵少，但係咧就麻麻只要咧就係少有回報，但係就少有回報嘅，但係咧佢亦都好有啲判斷力咧，所以亦都唔會有啲乜嘢嘅大事會發生。好啦，第七題咯噃，就係你遲到，有人哋等你啦，係啦。你是多是不是咁啊 ？Michael 咧， 我就是呢一个翘手， 翘手就 是 B， 系啦。好啦，咁如果你是一只手揞住口嘅话咧，就表示咧你已经等咗好耐啦，有一啲嘅不安嘅情绪啦。而且咧见到佢哋姗姗来迟嘅时候咧，就马上展开笑容咧，即系代表咧就系佢对你嘅热情度咧系相当之高嘅。咁如拣 B 啦，双臂交叉喺胸前啦，一个人咧心想要责备或者系仇视对方嘅时候，就会做呢一个，呢一个咧系抗拒嘅动作，而心想咧就系咁。 咁樣嘅人嘅話咧，個性係頑固比較多嘅、嗯，但係亦都好耿直。多數揀呢一個咧係大男人主義者。嗯、 我係、啊， 我覺得對於佢好準啊！ 鄙視佢，我開始越嚟越鄙視。 咁意思啦，就係、是、一隻手咧就係擺喺頂個手上啦。呢個姿勢咧係女人較多嘅，但係多數咧都係比較温順啦、善良啦、有耐心啦，所以表面上面咧好尊重你，其實都為我獨尊嘅噃。不過只不過將呢個心理咧就擺低嘅啫。咁、嗯、而 D 啦，手插口袋係啦，係嚴守時間嘅人，我又唔覺喎。不但係時間啊，其他嘅時間事物當中嘅話咧，都係中規中矩嘅。工作上都係如是啊，人際關係咧都幾圓滿嘅，值得信賴。同樣咧，亦都係討厭唔守時嘅人嘅。嗯啊！呢個就唔係好準啦嚇。好啦，至於第八咯噃，就係、是如果你係要坐呢個熱氣球嘅話，抌啲咩落去咧？咁 我等個鐘 ，boy， 我哋等個夾。 系啦，我哋等我接系咪？好啦，咁而照相机嘅就系用来摄下影像嘅东西，你所以为佢烦恼嘅话，表示你因无法掌握周围嘅环境啊，欲知自己嘅未来嘅人嘅话咧，就会拣呢一个答案啦。而 B 大时钟 系 就系你啦，系嘛？ 我唔知戴个钟做乜鬼，我拣钟。 你嘅身体每一部分咧都系随住时间正确咁样运作啊，因此咧亦都因此能够活落去。可能咧将时钟看作系我哋嘅内脏，选择呢一个答案嘅人咧表示。你有病啦， 準啊， 都唔 related， 準啊， 或者係懷疑自己嘅健康狀況出現問題 啊，呢、 嗯啊 這個又準喎、 啊， 成個咳嘅， 好準啊，呢、這個 又膝頭哥痛啊咁， 係啦，而 C 啦，大皮箱，即係我同埋 Michael 係咪？潛意識中咧代表住咧皮箱係金錢，換句話講嘅話咧，抌大皮箱嘅人表示可能喺金錢上咧正遭受到問題，嗯、或者係收入不夠啦，又或者因為咧就係借貸當中 我 哋要還錢啦，所以呢一樣嘢係困擾住我哋嘅，揀啲燈。嘅人代表住咧就系厨房中嘅火同埋房间中嘅照明啊，从灯里面咧我哋可以见到想象一家人正系快乐咁样生活。选择呢个答案咧，好可能正为家庭或者系家庭嘅问题困扰住，或者咧就系小心啲啦吓。如果你结咗婚嘅话咧，未必可以会走上离婚嘅。 哎呀， 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堆积如山嘅罐头啊吓，当佢打开嘅话咧就系 OK 呢样嘢咧就代表 sex 嘅。咁啊，如果你系要选择呢一个嘅答案嘅朋友嘅话，正系为异性嘅问题系。困扰住你嘅，可能双方正系相思两地。 OK， 好啦，咁啊，开咗所有嘅答案之后咧，咩大家咧就揾到自己所需啦吓。而家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雷暴时间有效时间到今日十二点半，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生效嘅。听紧呢个 Radio Two 啊 ，FM 94.8至96.9，风骚快活人翻嚟啦，我仲有一个钟头，包括有说文解字啦，同埋由今日李丽月所编写嘅一个故事送俾大家嘅。先听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在首都巴格达会见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并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新冠疫情、提振经济、加强能源合作等多个议题。三国领袖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多个领域加强协调合作，包括在伊拉克和埃及途经约旦输送电力和天然气，在伊拉克巴士拉和约旦阿克巴之间建设输油管道等，同时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安全和信息合作。美国一直促进伊拉克和区内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以对抗伊朗的影响力。今次是埃及总统超过30年来首次到访伊拉克。塞西的声明指出，三人讨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合作。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西大屿山南部和南丫岛的雨量更超过200毫米。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早上骤雨较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147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8，瑞士法郎8.453，欧元5.89，加元6.307，新西兰元5.489，欧元系9.2572。每百日元兑港元7.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6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8点，跌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24美元，卖出1,77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啱，由于受山泥倾泻影响，大屿山嘅屿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位仍然全线封闭噶。就是大屿山的屿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的南分区总部对出啦，咁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1号、2号、4号、23号咧都要暂停服务。咁另外路线11号咧就只是提供由东涌开出至到长沙啦，同埋由大澳开出至到塘福的有限度服务。咁另外较早前啦，都是受冧山泥影响需要封闭的摩星岭道，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一段封路重开，咁而家摩星岭道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咧，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封咗慢线嘅水浸关系，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嘅封路都系重开啊，屯赤隧道来回方向嘅封路都系重开，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去香港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和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早晨啊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她怎样说的？快点说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了。 啊？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说，快点说。 就是每天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哈哈，我越听越开心啊。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速排名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26度气温，相对湿度98%。今日咧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嘅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早上骤雨会较多，随后数天天色会逐渐好转噶啦。 翻嚟呢时候咧，我哋就会有马老师为我哋准备嘅说文解字。你想马上开始啊，定系我哋而家听只靓歌先？ 梗系马上开始啦！ 咁就马上开始啊！ 大马加鞭，嘣嘣嘣嘣 人哋嘅 cut， 佢真系 cut 啊！人哋嗰啲系 cut， 咁佢真系 cut。 OK， 嚟咯！说文解字，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嗱。睇下你两个有冇做功课温习啫， 梗系冇啦。你都冇俾功课我哋，我点做啫？ 半达， 你冇俾功课，我自己都做啊。 半达点解？上个礼拜 咩话？ 半达 ，panda 啊嘛 ，panda 熊猫 系啊， 啱啦。 嗯， 龟毛脱掉啦， 挑剔， 废话少讲 啊。龟毛脱掉，我就系记得龟毛咋，龟毛系挑剔啊嘛。咁而龟 毛 脱 掉 咧， 就 系废话 少 讲。 废话少说 啊！咁你而家学校系咪叫做龟毛脱掉纪念学校啊？ 同埋你而家唔系应该龟毛脱掉啊？即系你讲咁多嘢， 取消佢咯。 今日唔得，我翻得嚟啦嘛。 O K， 头先黑雨啊，我只脚湿晒啊，老师。 好嗱，今日就教你啲有关天气嘅嘢。 好， 我就与时并进嘅。 正啊， 正 嘅， 即系同天气有关嘅。 哎呀， 系啊，边个雨啊？ 落雨个雨咯，傻仔， 你真系抵死啊！ 又唔知去咗边啊？你揭咗边页啊？佢成日都唔知自己揭咗边页。 听住。 点啊？ 雨女无瓜， 边个雨？ 落雨个雨， 落雨 个 雨系啦，女系女士个女， 女士个女啊， 系啊，雨女无瓜， 无瓜边个无啊？ 有无个无， 无 有 无个无啊？ 有无个无啊？ 系啦，即系无论啊， 无瓜， 一个瓜个瓜， 系 西瓜个瓜， 系木瓜个瓜， 雨女无瓜，成语嚟噶。 唔系，即系一啲俚语啦，系啦，嗱， 系咪即系与我无关咁解啊？ 与我无关， 你叻仔喎，唔 系 与我，系 与你 无关， 与你无关。但系点解会？但系佢个音点解会扭歪咗嘅？ 因为国语 嘛，系啦，你试下讲普通话与你无关。 我知，我知，我知。 我哋讲， 与你无关。 我他说的对不对呀？ 讲得好，对。例句，梁继章， 我说的好不好与你无关，我读唔读书与你无关，我成绩好唔好与你无关， 你 靓唔靓仔与你无关， 食乜嘢与你无关， 又你哋又与你无关， 与你无关，呢个咪就系例句咯，咁你啊例句， 你作啊， 你作一个啊。 我作唔作与你们无关。 好叻啊 ！OK， 好中意啊！ 系 好 啦， 好劲啊！老师你今日 唔系咩啊？ 唔系咩啊？你平时真系麻麻地嘅。 累 啊！累啊！ 系累。嗱呢个系台湾啊，唔系嗰啲吓。 你啊， 打雷个雷。 打你啊！ 系啦。 雷咩？ 点解？呢个雷 就咁一个雷字啊！ 哇！ 你 好雷啊！ 就喺唔系香港喎。 咁唔系嗰啲 衰 啊！ 诶，系咪踢手边啊？ 唔系打雷个雷啊！ 我知，你好劲， 系咪啊，老师？ 我就梗系劲啦，不过唔系咁解。 你啊， 呢个趣字啊，咁一嚟赞老师。 不如咁啊，老师啊，调翻转咧，你作一个例句，咁我从个例句推敲你个你字系解咩意思啊？ 哇，犀利喎！挑战挑战你啊， 系啊， 唔紧要， 你用个例 相长。听住啦，喎，要谂一谂先， 系咪作唔到 啊？ 唔系作到，作到， 快啲谂啊！ 老师，今天很累， 都你，校长都你啊， 校长都你啊， 得 你讲嘢唔合格啊！ 老师， 唔准备例句，老师， 老师， 校长，我都句啦。 快啲读啊喂！ 我净系嘟几下， 讲够未啊？ 做咩我又唔俾人讲嘢 ？O K， 我后悔，你会后悔。 李丽蕊， 我唔讲嘢。 你 个唔系李丽蕊啊？我系细路长啊！ 细路长，刚才话老师很雷。 刚才话哦，我知，好渣。 唔系， 很雷咪就系话你好劲咯，话你好型。 类似 系咪挂系咪赞人噶？ 系 咪赞人噶？老师 咁系乜嘢赞乜嘢？ 老师好累啊！ 你谂下，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有义气。 唔系 都话唔系香港 嗰啲嘢啊！ 好累啊！ 系台湾嘅 哇，你好厉啊， 好厉害系嘛？ 类近啦， 好厉害， 好 厉害 啊！即系话形容嗰个人咧，即系劲到一个极点，令到人哋折服啊！ 咁咪即系劲咯， 即系好似咧，佢其实个图画就系个雷声 boom， 即系有一种叫情 势路长。你今日咧意气风发。你作例句， 今日好沙塵啊！今日好沙塵， 你就作一個例句，必須要有呢位同學嘅名字喺裏邊。 今天打雷， 五 四， 今 天打雷， 唔係打雷咧。 我知啊，即係其實你嘅意思係好勁啊！ 我中意跌。 我知。 講 今天的雷很累累。 我嚟，老師，我嚟。 係打今天，今天要打佢係打勁雷。 勉強得，我唔話。 係啊，今天的雷很累累。 OK， 我嚟， 好，你講 馬老師。佢个肚腩有四十八寸，好雷，得唔得啊？ 其实好劲，好易啫。 好劲啊，系啊， 勉强得啦。好啦，咁巴闭啊嘛。嗱，听住，呢个你一定未必识嘅。 讲咗雨同讲咗雷咯噃，下一个系咩嘢咧？ 佢唔系咁计噶，佢唔系咁齐全噶。 我就唔俾你哋估到，跟住有两个同义词，睇下你哋估唔估。 咩叫同义词啊？ 一样意思咁 解。一样意思。但系咧个字面咧就唔一样嘅。 唔明啊？点样系一样？但系 二四八六 唔一样咧？ 听到二四八六，普通话吓。 四八六。 四八六。 八六。 另外一个就系白木，白系白色嘅 白。 白 木字。 木系 木头个木， 木光个 木光个木。 哦， 一 样 意 思。 我知。 你做个白木俾阿李同学睇。 白木系， 即系斜啤， 唔系系咁样。 反眼， 系啊， 反眼， 即 系反眼。 白木啦，系啊，我真系，我听我见你做嗰啲嘢， 白木 系 咪即系反眼？ 反眼啊， 系 啊，即系 见 到白色 眼白， 就见到 眼 白咯。 系咪即系带少不尊敬嗰啲？ 冇错， 系咪嗰啲咁嘅意思啊？ 话人哋嘅， 哦， 系。你这个小白木，成绩太差。 可以我嚟咁样形容嘅，你个 小 白木咁 噶。 我加个小字啫。 唔系啊，即系你个白，即系变成名词啊，即系变咗你个衰人，变咗李白木咁啊，明唔明意思啊？ 即系白木系形容词啊嘛。 定系 你嘅字？ 头先你话你 个 小白 木 变咗名词啊？ 名词。 你究竟知唔知噶？ 我梗系知啦。 你有冇读过书？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 二四八六。 形容词同 noun 同 adjective 系唔同噶嘛？ 而 B 嘴。而呢个二四八六跟呢个白木一样很烂，我准备把你们踢出校学校。 很好哎、欸， 快点， 啊、 马上，马上，我交书包了，马上。 系啊， 咁二四八六系咩意思啫？吓、二四八六啊，你都未解，你净系讲嘅时候白木啫嘛。 我就系要你哋去融会贯通，自己去。 两样系同义词嚟噶， 同义词嚟 噶，二四八六。同埋擺木，擺木係咪真係就係咁嘅意思啊？係咪？ 係啊， 反眼 的人啊嘛。 嗱，你反眼你見唔見到嘢？ 反眼見唔見到啊？ 見 唔到。見 唔到嘢係一個咩狀態？ 哦，知啦。失敗了，即係一切空白咁樣㗎。 睇唔起你做嘅嘢咯，又或者係令到 你除得 目中無人，目中無人。 唔係咪補咯？但我唔知點解反唔到。 你之前你對住我反到嘅， 我反唔到嘅，點解？ 因為你而家就反唔到。 失敗了，其實係咪一個説話嚟嘅？失敗了， 唔係，其實形容一個人嚟嘅，亦都係個名詞嚟嘅。聽住咯，傻仔唔入流。 傻仔 失敗了點解？ 一樣咯。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台灣嘅用語嚟嘅，佢呢個字咧就係嚟自日語嘅轉音，阿斯伯拉。日文嘅阿斯伯拉 咩嚟噶？ 阿斯伯拉 咩？阿斯伯拉啊？ 阿 小伯拉啊？ 巴拉 阿巴拉士系嘛？乜嘢啊？ 你讲噶？ 我完全 get 唔到 啲啊，老师。 我完全 我自己转咗校噶啦。 我唔明个意思， 前嗰啲咩 V 噶，唔同噶。 你哋用心啲啦。而家呢个世界竞争越嚟越犀利噶啦， 唔系啊，你仲做紧而家？你咁差， 大家咁话啦， 我觉得你哋真系 系啊，都未踢出校， 俾心机好冇？喂，咁你 解得唔清楚啊？ 唔系，我话俾你听，二四八六咧，佢哋呢一个潮语咧，就系嚟自一个日语阿斯巴拉嘅。咁老师， 阿斯巴拉咩 意思 啊？ 日语即系话人哋傻咯。 我鬼会识日语咩？嗬？ 我哋都冇態度鬼會識日語，你唔可以導致話啊，我要學好日語咁嘅。 嗯，好 啊，我要學好日語， 係 啱啱啊，老師。 不如咁樣啦，下個禮拜話俾你聽嗰只阿斯巴魯究竟係來自呢個日語緊乜嘢啊？ 好啊。 啊，我知。 係。 百家亞路。 是咩？真的但呢句都是不是挺好的，唔講得。 其實是不講得的， 係啊， 係啊，哦，咁我知了， 真係啱，佢真係啱。 係啊，我知道 了，老師又不好意思講啦， 係咪先？咁你就扭歪啲音咯， 你講咗話， 害你，害你， 唔緊要， 唔係， 俾香蕉皮你，俾香蕉皮你啊！ 我一路想話，仲講仲唔講？真係真係呢個。 有乜辦法啫？因為我驕傲啊嘛。 咁但係你冇嚟頭先講一個唔啱嘅音㗎。 唔係，咁佢哋日文嘅 得啦，我哋唔可以討論啦， 明啦， 係啦，明好，下一個 好 落堂。 嗯， 你哋想深啲定淺啲啊？ 想淺啲， 一個字， 淺一字， 國姓國個國， 姓國嗰個國， 係嘛？ 國哦， 國國 國 K W O 嗰音啊嘛，國 國 唔係國，國咧就係北國個國，懶音堂有冇上過啊？喺嗰邊排隊啊，唔該。 哇！你睇下佢。 但如果排队排好耐啊， 广 系咩？ 国 系啦 ，O K， 国 国嗱呢个一个连音字嚟嘅， 连音字 系、即系响翻呢个台湾嘅用语嘅时候咧， 系 话人哋国咧就 开估，我哋估，我哋估， 好 系啊，国即系话人哋好国啊， 唔系， 即系个国字嘅话系形容人哋乜嘢系咪？形容人哋一样嘢。 我 是形容词嚟噶， 系形容词嚟嘅，定系名词啊？定系乜嘢啊？定系闹人嘅？定系赞人嘅？ 少少又唔系闹，又唔系赞。嗱、你听住啦， 你好似啲缅甸， 作个例句， 应该都唔系好嘢嚟， 唔好嘢。 佢教亲都唔好嘢，佢教亲就冇嘢。 应该点讲咧？系啊，有教完之后，咁又唔好煽到细路长，即系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咧。 你玩完未啊？ 玩完啦， 我哋都冇正经过，你而家先知道我哋玩紧啊！因为佢真系好后知后觉 哦。 你两个同学学唔学好语文？ 嗯， 其实国我何关咧？ 哦，我知关我咩事？系咪关嘅意思？ 系 国点？但系点解国系同关字咧？ 同音咯， 关国 国 关我，佢关我两个字，关我。 哦，关我咩事？ 其实唔系你自己作嘅，老师， 你自己上网查啦。 国 系啦，国即系国呢个字咧，有关我两个字。 哦，关我两个字 系啦，即系用个国字。 关我， 关我， 即系佢楞埋个音。 冇错，好，俾一条长嘅题目你哋。 好， 六月十二，彭祖造记，活风刮。 是不是开心字典啊？今天提早玩开心字典， 搞错咗。 唔会唔会唔会，普通话啊！如果你去到台湾，有人同你讲话，哎，六月雪，彭祖做之啊，美风刮，有没有雨沙？ 嗯， 系啦，嗯。 咁估咩啊？我想问啊。 其实咧系一个歇后语嚟嘅。 哦， 即系火烧旗杆就长叹， 冇错啦。 但 系 你嗰句嘢太长啦，我已经唔记得你讲咩，你记唔记得啊？ 嗯，其实我完全唔明佢咁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 都系一个歇后语咯，即系一句说话之后。 十二就系一个农历嚟嘅，阿彭祖造忌。彭祖知唔知系边个啊？ 嗯， 传说最长命嘅一个神仙，六百几岁。 系 冇风刮， 嗯， 也有雨落。 彭祖造忌就会有雨落噶啦， 系啊， 系咪即系等于咩贵人出门遇风雨类似嗰啲 类似咧，类似啦，系啊， 几多个字啊？个谜底系 七个字啦。 其实我点解冇听过呢个？冇得估噶，其实呢个都唔知喺边度估嘅。 系咪就系贵人出门招风雨啊？ 唔系，梗系唔系啦，你唔好咁难先啦。 彭祖造忌招风雨，系啦，彭仔造忌。阿彭仔上面个彭仔喺度反地条啦，彭仔做嘅招呼语， 我挂住啊， 系啊，我唔答喎， 阿堂长 好惊啊，我哋成日都 咁有冇彭祖两 个 字 系咪啊？有冇彭祖啊？ 冇， 答案冇嘅， 系 同头先嗰啲有冇关嘅？即系白木啊、角啊嗰啲啊， 有冇招呼语三个字啊？ 七个字啊？ 嗱，其实咧个典故咧就系话咧六月十二咧阿彭祖就先游 啦。 咁就去到六月十八咧，咁佢就上山啦。咁通常咧，每一年呢个时间咧，都系并拎并。 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清明时节雨纷纷， 六月啊，清明，遇难都嚟紧， 撞下唔得。 你唔好话圣诞， 七个字啊，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嘅，系嘛？ 唔係啊，關於啲咩嘢？形容一啲人，即係如果 不如你開股咯，估唔到噶啦， 係啊， 冇做壞事，但係咧立心不良，即係形容人哋。雖然你冇做壞事，但係你立心不良，就咁樣形容人嘅。做雞 冇。 完全唔明 咩啊！冇做坏事，但系立心不良。 系啦，即系形容人 哋。咁我要用乜嘢？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即系马老师虽无过犯，面目可憎，其实差唔多。系啦，差唔多咁样。系啦， 系啦。咁你做句啊？ 但关阿彭祖做件咩事咧？其实你明唔明？ 后语咯，我知道。 揭都要揭到先得噶，我揭唔到后语。 你想要乜嘢？我哋做句啊。 嗯。 即系好似你头先嗰啲咁样啊？系嘛？ 系啊。 哦。 你用阿彭祖啊？彭祖啊，唔好个仔。 哦，彭祖， 佢有写咯。 我可以咩咯？彭祖做嘅阎明祥咯， 唔系阎王咩吊颈咩？ 唔系我做到啦。梁都张同学不做呢一句例句，直情就系要叫阿细路长造句。佢呢个人咧系因为咧佢认为咧六月十二彭祖造忌，没风刮也有雨落。 我觉得呢句咧唔系几好用啊，太长啦，都唔知讲。 O K， 取消佢啦。 好， 取消佢啦。 翻嚟我哋会有 走啦，执书包。 你婆所写嘅故事，呕心沥血嘅作品，大家继续支持啊。 好啊。 好，黄色暴雨警告上落仍然悬挂，山泥倾泻警告同埋雷暴警告有效，下昼两点半，听紧 Radio 2送俾你郑心。 怕会长大，只恐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中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由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郑秀文嘅呢个万物有时系去到十二点，差唔多三十分嘅啦。翻嚟我哋有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然后最后风骚快活人会有一个故事送俾大家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今早天气恶劣，天文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喺中午嘅十二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 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疫苗接种服务已经陆续恢复，以预约恢复疫苗接种服务后余下时段的人士可以按照原定预约时间接种疫苗。受暂停服务而影响人士将会接获电话短信通知新的接种日期和时间。港交所公布根据天气安排，港股下午交易时段将在下午一点半开始。司法机构宣布所有法院和审裁处聆讯会延期。港铁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首个工作天，铁路服务和新启用的土瓜湾站以及宋皇台站今早运作大致畅顺，港铁派员协助乘客。至于可以转乘东铁线和屯马线的红磡站，早上八点之后人流较多，秩序良好。有使用新车站的乘客说，港铁站邻近住所，乘坐港铁会较为方便。不过亦有乘客说，用港铁出行和以往搭巴士翻工所用的时间差不多，屯马线对他帮助不大。警方昨晚在机场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拘捕一名57岁中国籍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被捕人士是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停刊前以笔名卢峰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据了解，他当时是打算出境前往英国，他被捕后凌晨先后被押往沙田的住所和湾仔警察总部。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回应当地伊斯兰的民兵组织以无人机攻击美国驻伊拉克人员和设施。美国五角大楼的声明表示，总统拜登下令空袭三个分别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由伊民兵控制的作战与武器储存设施据点，强调行动是出于自卫，美军采取必要、适当和深思熟虑的行动，向对方发出明确的威胁信息，但就未有透露空袭有没有造成伤亡。伊拉克库尔德官员早前说，三架载有炸药的无人机深夜袭击设置美国领事馆的伊拉克北部城市阿尔比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早上骤雨较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1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6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8点，跌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84美元，卖出178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他们还轮流这样弹奏一些钢琴去送别他们心爱的老师。我真的感到很骄傲和很安慰。一位平生咁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音乐老师会爱上这个平庸的我。妹啊， 嗯， 累了你，坐低饮啲水先啦。 唔该，家姐。 个告别礼办得咁得体 ，Joseph 佢会好开心噶啦。 嗯，仲有咁多人嚟送佢最后一程，佢应该好安慰啊！嗬， 你都照顾咗佢咁耐，都好辛苦噶啦。你自己之后有冇谂过有咩打算呢？ 之前一路都系频频扑扑。没乜时间想自己，而家个人都走咗，突然间我好似成个人穿咗个窿咁样。家姐，我觉得好空虚同埋好唔真实， 不如换个环境啊，心情可能会好啲嘅。你要行开一下，去个旅行散下心咁样咯。 嗯，我谂下。Joseph 的身后事，我觉得最难过的是整理他的遗物，哪些要留哪些要丢，真是最大的考验。他的衣服鞋袜不多，我留下了几件他成日穿的来纪念他，其他的就捐去慈善团体，书和琴谱就送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在其他的杂物当中有一个公文袋，里面有一沓旧相，还有他的旅游证件，有一份民宿的 leaflet。 打开这份传单，有一间在云南叫做指示老过的民宿介绍，环境很优雅很舒服，只有八间房，每间房都各有特色。为什么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我没有听 Joseph 提过的？他将这些资料留下，是不是他很喜欢这里呢？还有一条编号001的手带，中间夹住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行字：我在这里等你，想念你的 Joey。 在这一刻，我的血冲了上脑，女人的第六感立即将这个叫做 Joey 的女人和我们之间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连结起来。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我的丈夫一直跟我拒绝要生 BB， 甚至乎提出过离婚。一切一切的原因似乎渐渐地浮现，我的心好复杂。我决定要去面对这一段好可能会好难睇、好难接受的事实。我在网上订好机票和住宿，下个星期出发。千山万水来到这一间叫做指示路过的民宿，我即刻明白为什么 Joseph 会爱上这个地方。不论它是位于山上，一个这样的地方好像一个仙境一样，格局和装修都绝对是它的杯茶。我入住那间房，采用简约的风格，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梳化、木制的家私散发似有还无的木香，落地玻璃窗外是翠绿的山景，房内每一个角落都放上一盆刚刚在山上面每日新鲜摘到的鲜花。在床头柜上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写着为你添一点芬芳，旁边放了一个香薰炉和精油，香薰的选择是姜花。我强作镇定，企图周围去打探有关于 Joseph 的秘密，但是我不敢太张扬，我好怕会打草惊蛇， 又说服自己要冷静，事情未必好似我想象嘅咁。但系周围嘅人事物不断咁样去证明，呢一度确实系一个好好偷偷去谈一场恋爱嘅地方。恍恍惚惚之间，我嚟到一间爵士，一个爵士吧。今晚十点有场表演，我直觉觉得呢个系一个危险而刺激嘅邀约。夜晚嘅空气有啲冻，晚饭之后，我带住忐忑嘅心情嚟到呢个爵士吧。Joseph 特别中意爵士乐，佢曾经讲过，爵士乐就系欣赏自由同秩序之间嘅绝佳平衡。入到呢间爵士吧，我揾咗一个比较幽暗嘅角落，台上嘅女歌手喺度唱住歌。一头长发，单眼皮，悠悠欲语还忧的眼神，高挑瘦削，着着一条飘逸的白色长裙，不食人间烟火，个性如泣如诉。眼前这个女人，相信就是 Joseph 曾经想和我离婚的原因。如果当年我答应了，她们应该会很幸福。一个音乐老师，一位爵士乐女歌手，一定会比起和我这个平凡的师奶一起开心很多。又假如我知道 Joseph 他这么短命，我一定会成全他们两个。 小姐，小姐你没事吗？ 我冇事，请问你有冇烟？ 哦，唔好意思啊，我唔食烟嘅。不过，不如我请你饮杯酒，好吗？ 唔该，你成支攞嚟，我哋饮杯。 小姐啊，你饮咗好多啦，再饮就醉噶啦。 我好唔开心啊，你陪我饮啊，好唔好啊 ？Cheers！、 你咁难得嚟呢度度假。做咩事啊？做咩唔开心啊？ 我唔系嚟度假噶，我系嚟睇下我老公喺呢一度呢一间民宿收埋嘅秘密啊！你睇下，我一直以为自己一定系中咗六合彩先至能够嫁到我老公。佢系大学嘅音乐教授，点会睇中我呢一啲做 trading 嘅小职员？佢中意嘅嘢，我咩都唔识。我中意嘅嘢，佢亦都冇兴趣。我知道自己配佢唔起嘅，但系佢话想过啲正常嘅生活而娶我，我谂都唔谂就答应咗。私底下咧，我哋系过住一啲相敬如宾嘅婚姻生活。佢唔想同我生 B B， 亦都曾经提出过话想离婚，结束呢一段虚假嘅婚姻。我真系蠢。一路都冇谂过，佢其实都唔系真心中意我，原来佢仲收埋一个人，直至到佢最近走咗啦，我喺嗰啲遗物当中揾到呢一间民宿嘅传单，呢条手带，同埋呢一张字条。 你丈夫系咪 Joseph Lee？ 系啊，你识佢咩？你哋朋友啊？ 嗯。是很特别的朋友，他走了。 嗯，两个月前 你既然识佢，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佢以前系咪嚟过呢度？ 系嚟住过一年咯，同你结婚之前，之后冇嚟过啦。 就系为咗送呢条手带俾佢个人。 001，你系唯一。 我知啦，为咗喺呢一度等佢翻嚟，叫做 Joey 嘅人，系咪就系头先喺 Jazz Bar 嗰度唱歌个女人？ 唔系，唱歌个叫 Sissy。 咁 Joey 系边个 ？Joey 咪我咯。 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吓，多谢李博送俾我哋呢个故事。 我写咗好耐， 嗯， 我自己本人我都好中意嘅，因为我写完之后嘅话咧，我系我唔知啊，作为编剧嘅啊小强， 桥非常好， 系咪啊？我系扭到最后尾嗰一下先至知道， 阿李 志 广都 系 咁 讲，系啊，同埋我写完之后嘅话，我只系毛管冻咯，你会唔会噶？有 会噶，会噶， 即系有嗰种就 系 自己， 你自己有情绪嘅， 情绪嘅，咁同埋嘅就系即刻就谂到卢广仲嘅呢首。 同埋你會覺得嗰個位係一定 要出呢隻歌，冇錯。總之咧，每日咧十二點半後就有我哋嘅故事送俾大家啦嚇。聽日咧一樣會有風騷飛行嘅故事啦，同埋聽日咧仲有馬老師嘅漂流教室。 嗱，你哋真係 準備好啊，係咪？ 準備好啦， 係啊，漂流教室，同埋嘅就係有乜都討論佢啦。我哋都會有啲嘢咧同大家一齊會係傾下，即係我哋自己有啲感受啦，又或者有啲嘅睇法嘅。 好啦，聽日十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再见， 拜拜。今天会精也不会多，要杀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KAREN，Let's go。我系一个发育健全嘅女人，需要各种营养嘅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嘅人，唔系要先系紧要，我仲要食粉。专员靓身工作美食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Sorry but not sorry， 我冇小男人，哎呀唔系故意，我只系特登。讲到呢度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只肥鸡，帮佢按摩盐同老酒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一季。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只紫光仔嘅豉油鸡。癫啊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尽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要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等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会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今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等你走去等你说去，好好收补我。原上有前途多有前途，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OK 的了。